早晨，早晨，咁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今日就2024年3月13号，咁啊，见到咧就系农历方面咧，咁啊，2月初4，咁啊。早上的时候继续都有晨光第一线，你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陪着你。咁朝头早咧，听到男声嘅，即系代表咧白拳道小白咧就一早都已经翻咗嚟啦。虽然平时我都已经翻咗嚟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就喺星期三嘅早上见面先。好，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嘅早上，咁啊出边咧都几干爽啊。咁我寻晚咧都忍唔住咧就咁干，咁啊个阿仔啊又要用佢啲运动服嘅关系咧。我呢即虽然都是夜晚7点几8点，平时都不会的，但是都洗了机衫，结果今朝呢全部都干了，所以这些就可以留意着这个天气啦，湿度啦，可以灵活走位啊，自己那些时间，特别是那些家务的时间。 晨光每日一格， 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存在的意义会是什么呢？可能100年之后都会没了我这个人，没了白拳道这个人的了。那我们这么努力奋斗一生，又带不走一草一木，又带不走一钱，那么意义又在哪里呢？很多人都会想。有些人就说我们很执着的，也都其实带不走我们的名衔，带不走我们的虚荣。生命既然是这么难得啊，给我们在这里重聚，给我们去投入的话，所以原来我们都应该要想一想，我们不要经常浪费时间去做一些无谓的事，例如那些勾心斗角啊，例如跟人斤斤计较啊，这些呢都是很无谓的。而且呢我们听很多那些长者，那些90几100岁就问他们的生存之道是什么啊，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些什么你很想做你是做不到的，你会不会有想法啊？他们通常都是说我会用多些时间去爱，我会少些时间去到太过拼命去到工作。所以记住这些说话，赚钱呢只不过是我们人生的游戏，活着才是我们代表真正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胜利。而快乐亦都是真谛，而健康先至系我哋嘅目的。有齐呢几样咁正能量嘅嘢，我哋先至可以继续追寻住我哋自己嘅梦想嘅。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曾愉快，一丝何妨？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真相。 黎瑞恩一首歌曲《一人有一个梦想》。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六点十五分，我哋一齐望望个天气先。咁啊，天气我觉得都几爽嘅，但系点爽法咧？嗱，初时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渐转多云，咁啊，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二十度噶。咁啊，稍后有一两阵雨，都有啲雨水。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稍后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展望啊，咁啊，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周末至到下周初啊，较为潮湿啊，日间咧都系温暖啊。即系嗰啲潮湿嘅天气咧，好似又突然之间啊嚟翻晒咯，咁啊呢个干爽嘅天气有啲咩衫啊要洗嗰啲咧，尽快处理咗佢啦。如果唔系下个礼拜咧就相对湿度都高，好，我即刻望一望先。既然天文台都话下个礼拜咁啊相对湿度啊高啦，哦，原来由咧呢一个星期六开始咧，相对湿度都会开始慢慢偏高啦。咁啊去到下个星期一啊，更加咧就大雾添。咁更加亦都见到相对湿度去到70%至到100%啊，咁星期一嘅时间咧，咁要迎接住呢一个嘅大雾嘅早上啦。咁但系而家都仲可以享受下呢啲干爽嘅天气嘅。我哋享受干爽嘅天气之余咧，咁亦都可以睇睇咩咧？就系嗰啲藏虱啊！之前咧曾经出现过嗰啲藏虱嘅新闻消息咧又嚟啦，因为上年咧就喺南韩嗰度出现过呢一类型嘅藏虱，咁括住臭虫。咁见到咧，今次咧呢一排系咩咧？就话到系日本啊媒体咧就话到当地遭到呢个藏虱嘅攻陷。咁甚至乎咧有民众喺呢个东京地铁啊座位嗰度咧就目睹呢个藏虱嘅踪影，哇好惊！嗱，复活节假期咧就快嚟到啦，咁好多香港人都可能会谂紧咧就系会唔会去外游啊？如果去日本外游嘅话咧，咁真系绝对要小心呢个藏虱嘅问题啦。唔单止原来净系东京呢个城市，咁睇翻内文就话到大阪啦、神奈川等地嘅地方亦都遭到咧就系藏虱嘅入侵。咁喺当地居民嘅一啲譬如电车啊，即系佢哋嘅火车啦、酒店啊、住宅同埋行李箱，亦都发现呢个藏虱嘅踪影。哇！呢、這个听落去都有啲担心啦。好啦，今日佢哋更加话到有其他报道就话到藏虱咧，你嘅超级藏虱唔怕杀虫水、啊。唔怕杀虫水有咩办法去到对付佢咧？好，我哋又望一望咯。咁有呢啲叫做防虱嘅招数系啲咩咧？咁样嗱，防虫好易，即系防虫啊吓，要有一个好嘅意识嘅。咁建议大家咧就带一啲譬如浅色或者咧就系嗰啲胶制嘅旅行箱，因为藏虱咧就比较上中意咧系嗰啲黑色啊、啡色啊、蓝色，有佢哋嗰啲叫保护色嘅。咁但如果你用嗰啲譬如光橙橙，譬如黄色、橙色、白色呢啲咁啊，佢咧就应该唔系好中意啦。咁原来呢个都已经第一招啦。仲有其他方法嘅，例如当你去到酒店嘅时间咧，就即刻彻底 check 一 check 呢个房间先。咁啊，准备定嗰啲即系嗰啲药油啊，咁啊有嗰啲气味咧，有啲气味啊，或者嗰啲蚊怕水啦，佢哋杀唔死佢嘅，但系佢唔中意呢个味，佢亦都咧就系有机会会走嘅。好啦。咁当然啦，最重要嘅就係当你去完旅行啦返屋企之前呢，更加就要睇清楚自己呢一个嘅行李嗰度有冇啲藏虱，例如嗰啲连埋我哋嗰啲碌行李嗰啲碌呢都容易收埋嗰啲藏虱㗎，嗰啲窿窿罅罅，最好呢就彻底消毒咗个箧外边，跟住先打开个箧。好啦，咁你起码一层一层咁去做嘛。咁所以呢啲即係藏虱啊，咁亦都咧就系要特别留意住，千祈就唔好俾佢哋带到翻嚟香港，影响我哋香港日常嘅生活啦。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账被光。 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但间中若我心中尚有沙，尚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失踪，再发梦，视线心跳面。 作品追风冯允谦 All That I Want。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了，继续都是1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2%， 不过见到空气方面就普通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到5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今天这个成语呢，我觉得都挺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可以鼓励到我们。我哋睇到个故事嘅背景就系呢个东汉末年。东汉末年咧，咁啊曹操其中一位谋士，曹操有其中一位谋士啊，徐彦系好受到咧就系重视，咁啊大家都哇佩服佢，哎呀真系智者啊智者啊，即好似我哋以前咧细个玩嗰啲三国乜乜三国乜乜嗰啲咧，嗰啲游戏通常佢有个智力噶嘛，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即系叫做我嗰阵时仲系玩电脑噶，咁啊中学嘅时候玩电脑，咁啊净系用嗰个 keypad， 即系咩咧？就用数字键去到咧就下达呢一个嘅指令嘅。咁嗰阵时就话咩诸葛亮咧嗰、那个智慧咧就99嘅，咁你就谂办法咧整到佢100，咁啊就讲乜佢都你听佢讲咧，跟住点玩都中噶啦。司马炎嗰啲咧就个智慧啊98嘅，咁样睇下你有冇办法又将佢智力加多一啊，加多二啊咁样。仲有咩周瑜啊，好多，跟住有啲咩其他嗰啲谋士啊或者军师咧，嗰啲嘅智力咧有啲都系譬如90几啊、80几啊咁样。咁曹操其中呢一位谋士咧，啊讲到咁犀利，可能佢嘅智力咧系如果玩翻嗰个游戏嘅话咧，都会安排佢嗰个嘅智商可能去到咧就93啊、94呢啲 level 嘅。咁但系佢有个堂弟嘅，佢堂弟就叫做徐林，啊唔系徐林，系崔林。崔林先至啱，细个嘅时间咧一事无成啊，真系阴功啦！好多亲朋好友咧都睇佢唔起，就话到咁样噶，人哋咧嗰边你吓、啊、你个阿堂哥啊，都已经喺嗰边曹营嗰度做谋士又成啊，风风光光咁样，你啊就系兜兜踎踎咁样。不过咧，堂哥非常之器重佢嘅，就话到啦，其实佢真系非常之叻噶，即系一啲叫做将会成才。有才能的人呢是需要更加多的时间 才能够成为戏。他就是这样讲，戏是戏剧那个戏啦。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器晚成。他更加呢就在曹营那里不断就跟人家讲，就说他一定是可以将自己的成绩呢做得非常之好，我是看好他的。好啦，后来那怎么样呢？樣后来呢，这位崔林果然呢就成为了魏国的宰相、哦。他的成就呢还比唐哥更加好添。那你说犀不犀利？犀利。即简直呢就叫做在大器晚成去到形容他呢，绝对呢就不为过、啊。大器其实即是比喻一些大的才华。原本呢就是指出一些贵重的器皿需要长时间的加工先至呢就会完成到的。咁去到现今的时候，当然就是比喻一些非常之卓越的人。其实他们也都需要呢就是经过时间和长期的磨练。咁他们的成就可能会是较为迟呢先至会出现的。所以去到今时今日呢就好简单啦。咁大家如果发现都系自己好似喺工作上成日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啊，各样嘅嘢，我觉得我哋可以更加正面呢，就将佢諗成就系、我应该系大器晚成呢一隻。虽然暂时呢就仲未搵到机会，但系而家啲人唔识货，好快脆呢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好嘅机会呢去到大展拳脚㗎啦。所以呢个大器晚成呢就好似一种嘅预言书一样，话俾我哋知道原来我哋可以获施得到我哋将来嘅成就。只要对自己有信心，所有嘅事情都做得到。威廉布智伦霍金预言书。 都关机今晚这世间都会坏死。多得 AI 就像必杀技，坚守主观音可替代你。全息和物理全摸你口味，发张到军事都会处理，不出手就获得胜利，视觉都抛弃，承认再出生也即弃。No即将到期。一出生就用白痴手机，听霍金警告都偏危机。最终暂时你，你不要惊奇，你吩咐起艾卡壮士应期。一天其他隔离，他会反击你。趁今晚杀死你。 时间咧有呢一本嘅书陪伴住我哋，佢就唔系香港电台有声好书，佢系Alan布智伦嘅霍金预言书。 相对湿度62%，都干燥嘅早上啊，咁啊，室外气温系18度嘅。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今日将会继续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会是连续第六日开会。今日的会议会分为三节，一共6小时。委员会主席廖长江说，政府和议员若果就草案提出修正案，必须在今日下午5点前提交。在昨日会议上，有议员质疑草案有关维护国家安全机制以及相关保障的部分未够详尽，建议政府考虑赋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订定附属法例和实务守则。亦都有议员建议应该在条例当中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角色定位和职能。保安局说会积极探讨有关建议，令条例和国安法更紧密衔接以及更具前瞻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以军会继续推进在加沙最南部城市拉法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视像讲话时候表示，为了赢得战争胜利，以色列必须摧毁哈马斯在拉法剩余的武装人员，否则哈马斯将会重新集结、重新武装并重新控制加沙。他又说，以色列将会继续推进在拉法的军事行动，同时也将会防止拉法平民受到伤害，强调没有任何压力能够阻止以军的行动。苏丹军方领导层权力斗争引发的冲突持续近11个月，武装部队说已经从快速支援部队手上夺取位于首都喀土穆西部因逃难的国家广播电视台总部控制权，是去年4月冲突爆发以来武装部队第一次控制国家广播电视台总部。武装部队早前说已消灭快速支援部队部署在国家广播电视台总部所在地区的大部分武装人员，并缴获大批车辆和武器装备。快速支援部队顾问阿卜杜拉指责武装部队违反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8日通过有关敦促苏丹冲突方在斋戒月期间停止敌对行动的决议。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知识啊，听讲话咧，而家嗰啲浏览器咧都已经有啲 AI 功能，好似好劲咁啊！ 好犀利噶，嗱，例如咧，佢可以帮你做好多文书嘅嘢啦，帮你打字啦，仲可以帮你啊设计一啲主题风格添噶。 哇，咁犀利啊！翻去即刻试下先。 诶，不过香港未有得用噶。 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 知识会社， 每周长知识。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早晨。今朝要有小白喺度啦，六点三十五分就有埋 Vicky 喺度啦。星期三嘅早上，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2%。今朝翻嚟咧。朝头早都系凉凉地噶，小白你冻唔冻啊？今朝有冇啲凉意啊？ 我啊，系啊，冇乜喎， 有啲寒意喎，其实都 寒意， 系啊，寒噶。咁咧，其实咧呢几排咧啲新闻咧，我都觉得好有趣嘅。当我喺度揾啲资料搜集嘅时候咧，都见到诶，开始唔知系咪大家 哦藏室啊？ 唔系。唔系啦，你今朝讲咗嘛，我听噶。你今朝讲咗，我梗系唔会讲。 我睇你会唔会觉得藏室系好搞笑啫嘛？ 吓，唔系。 好惨啊，藏室。 系啊，我妹妹都去咗日本啊，我想话。 系咩？而家喺日本玩啊？ 咁啊，去咗旅行。 去边啊？ 佢听日先 翻。东京啊？ 好似系啊，东京。 哎呀， 大阪咧？ 东京大阪都系。 系咯。 我先睇过东京大阪诶，神奈川呢啲地方。 我妈咪咧，琴日都喺我哋嘅屋企嘅群组咧，都同佢讲话：你小心啲，有藏室，小心啲。 我真系叫佢睇清楚嗰个行李。 系啊。 连埋嗰啲，你谂下，连埋个碌啊。嗰啲藏室黑人憎到都会匿埋喺个碌嗰度。 系啊，同埋最怕系当你夜到翻屋企嘅时候，屋企有宠物。 系啦， 系因为佢屋企有两只猫，我今晚咧就要去帮佢咧去铲下佢啲猫铺铺啦。系、 哦、 因为啲猫几日去唔铲咧，污糟佢哋未必会去。咁、啊、所以咧，有养宠物嘅朋友，如果去旅行咧，翻嚟香港更加要留意清楚啦。即系起码可唔可以系去到翻到嚟香港，有冇啲乜嘢措施可以做到嘅咧？ 唔系诶，头先讲咗啦， 我知啊，我记得啊，嗰啲预防啊嘛。 但最惨咧就系佢呢只藏室系超级藏室啊。 系啊， 即系你。噴殺蟲水佢都唔驚，你咪噴我咯。喂，人都驚啦，你我噴你，你都驚啦。 係啊， 你噴我，我又死啦咁樣。 新品種咁樣，即係好犀利，比以前嗰啲室啊。 即係我諗唯有用叫做咩物理毀壞嘅意思，即係話 物理毀壞即係 物理性嘅，即係將佢殺死咯。係啦，用啲物理性嘅方式 撳死佢咁樣。 但係你都係我講得幾科學， 但係都要攞張紙巾或者一啲報紙隔一隔喎，因為你唔知道好似曱甴咁樣咧，即係你。撳扁咗，佢會唔會釋出一啲乜嘢嘅液體或者物體咁樣噶嘛？所以都要上網了解多啲啦。 驚驚啊！ 係啊，咁今日咧我就唔係要同大家講床室，就係講下啲得意嘢嘅。就係咧早前啊，記唔記得大家即係喺上年嘅時候咧，五月啊，發現咗一條1.9米雌性嘅鱷魚，記唔記得啊？喺元朗白鄉嗰邊咧， 白鄉果 係啦，係啊，佢而家叫白鄉果。原來咧，其實喺早前咧，前上兩 喂呢個印尼文我識喎， 嚇 印尼文 白鄉果， 白鄉果個印尼文熱情果啊，孟傑沙， 孟傑沙 係啊，叫孟傑沙，係啊，我唔係好多印尼文我識嘅，呢、這個我識嘅孟傑沙。 點解你會識嘅？細個嘅時候中意食啊？ 係啊，我細個因為印尼咧佢有一種就係熱情果汁咯。 嗯， 咁我就去嗰啲印尼啲鋪頭有陣時，即係有陣時翻去探親戚咧，暑假嘅時候就。佢哋除咗孟傑沙，仲有一種面叫 A 面噶嘛，A 面即係好似嗰啲撈面咁樣嘅，咁啊坐喺嗰度就同嗰啲waiter 啲姐姐講咧，Amy 薩都，孟傑沙薩都，迪麗馬克斯亞咁樣，即 係 每樣都要一種，就多謝你咁樣咯。 哦，多謝你係咩啊？ 迪麗馬克斯咯。我應該係講得都唔啱嘅嚇，係啊， 係啦，咁今次咧就係咧呢一個鱷魚咧就叫做白香果喎，咁其實咧佢早前咧都有一個係一個民意調查嚟嘅喎，唔係調查叫投票啊應該，咁投票咧其實有五強嘅，到最後我哋而家揀咗白香果啊，咁就同大家講下就係其實嗰五強係有啲乜嘢嘅名字同埋有啲咩意思啦，首先就係有寶寶 Bobo， 咁寶寶咧唔係寶貝個寶，佢係用咗保護個保，咁就希望咧就係可以有一個保護動物嘅意思，咁就叫宝宝。另外咧就系希希， 咁就希望咧大家 熊猫嗰啲嘛啲名 咩啊？ 嗰啲碟字嗰啲名咁几似熊猫。 因为之前有一只鳄鱼叫贝贝啊嘛，佢哋就谂住呢啲碟字会唔会系可以即系、就是、好似之前我哋嗰啲熊猫咧，安安佳佳啊，安安啊，佢哋唔系花艺师啊，即系有冇啲名系可以咁样都系碟字咁样就拼埋一齐咁样咧？ 永永啊，怡怡啊，都系呢啲名噶嘛。 系圆圆好好咁样。咁除咗希希啊、宝宝啊，仲有咧得意啲嘅就系、是、有啲嘢食噶啦，就好似除咗啱啱咧，就系话到最后大家系选择咗系百香果。咁其实百香果佢哋点解会选择系百香果咧？咁就百香果又名系热香。熱情果月熱香餅，我想講，我琴日食完熱香餅，咁咧就係熱情果啦，咁就係話希望咧就係突顯呢一條鱷魚啊一啲活躍嘅個性。 哦， 系啦，咁其实佢仲有其他咧几得意嘅，都系食物嘅名字，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其中一个就系糖莲子，糖莲子，咁点解会叫佢做糖莲子呢？就系、是、因为佢揾到佢嘅时候咧，就喺百香嘅莲花池嗰度。 哦，咁就呢、這个都有啲意思。 系啦，有啲意思，咁咧就系、是、有个糖字啦，然之后有个莲啦，咁同埋咧就系、是、代表糖莲子咧就甜甜地嘛，俾大家咧系开心嘅咁样。咁啱啱有讲啊，就系话仲有一个叫莲蓉。系啦，咁莲蓉又系点样咧？ 莲子变成莲蓉， 唔系佢个蓉啊？ 哦，边个蓉啊？ 系啦，佢个蓉咧系融合个蓉， 哦、 就系、是、代表咧寓意人同埋动物应该咧系共融相处。 吓、 啊，系啦，咁然后咧仲有即系其他好得意嘅，就譬如宝宝啊，啱啱有讲啊，就同贝贝凑成一对啦。咁到最后大家咧就选出咗呢一个就系百香果。咁而家百香果佢喺边度咧？佢就喺有海洋主题嘅嗰个嘅主题乐园嗰度。 嗯。 系啦，海洋 果又食到喺八香揾到佢嗰个音啦。 系啊，系啊，系啊，亦都有啲谐音噶。系啊，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去可以去了解一下啦。因为而家佢咧呢一个主题乐园咧都有一个新园，就叫做鳄园。鳄鱼个鳄，跟住然之后园就系公园个园，咁就系星期六咧开始就俾大家系免费参观添。系啦，咁大家 鳄园好快脆就睇完，因为佢得一条嘛。咁咪睇完咯，啊得继续。 你都可以了解一下当中有好多唔同 嘅，因为佢入边本身个公园都有个鳄鱼潭定咩噶，都有佢自己本身都有两条鳄鱼噶。 你呢、這、一个我讲、完之后。呢、這、一个鳄鱼 咯，嗱你又变咗讲 系啦，讲完啦，讲完。咁其实呢一个咧，佢琴日咧就开咗个开幕礼。咁咧，其实当中咧，我哋除咗睇鳄鱼之外咧，其实可以睇下佢哋当中入边嘅设计。佢入边嘅呢一个鳄鱼嘅一个设计咧，就系、是、模拟一个野外淡水嘅设计嚟嘅。 嗯， 即系佢就系模拟一啲鳄鱼喺郊外啊、野外佢哋生长嘅环境系点样嘅。咁佢有深水浅区啦，亦都有一啲嘅陆地区嘅。咁亦都有个恒温嘅作用嘅，咁原来你俾你估下啦，鳄鱼佢要最好嘅温度系几多？ 鳄鱼啊，我谂二十几度啦，系嘛？ 佢啲皮好厚啊，系咪？所以应该抵 度 抵御得到呢一啲热嘅天气。 同埋我通常系咪即系二十几度啊？ 二十至三十度。 哦，因为你睇佢平时出没嘅地方，你大概估到啦。 系啦，咁水温咧就大概系几多？ 水温，水温冻啲有十几度啩？ 咁又唔系，廿五度。 哦，廿五度。 系啦，水温就廿五度，咁就系最适合鳄鱼去。系啊， 佢啲水好多时都好冻噶。 系，我哋人饮水都可能四十几度啦，即系你真系想饮杯暖水嘅时候，系啊。咁佢咧，佢最适合嘅水温咧就系二十五度嘅。咁经过一个基因嘅鉴定咧，原来佢系唔系纯种嘅鳄鱼，系、一种混种嘅鳄鱼嚟嘅。 哦，即系 mix 咯。 系啦 ，mix 嘅，系啦，呢、這个 大家都好中意 mix 嘅。可能鳄鱼本身都好中意。 可能只眼睛咧都大啲咁样。咁其实咧，佢咧由最初收养佢翻嚟嘅时候咧，由1.9米，而家咧已经增长。由35公斤又增加多咗3.5公斤，证明佢喺嗰度咧都好食好住。咁、大家就可以 即系道门咁高咯，而家佢差唔多 系啦，差唔多一道门咁高，因为一道门就两米高啊嘛。咁大家就可以喺得闲嘅时候咧，就可以啊，会唔会入去呢一个乐园里面？ 唔知系咪收费定唔收费嘅先睇到佢都好。 佢就话免费嘅，我睇 门口嘛。 系啦，佢就话免费，所以。希望系唔使嗰个入场券，咁大家就可以真系免费去睇到，同埋大家就可以了解多咗好多野外嘅动物啦，即系野生嘅动物，究竟佢嘅平时嘅作息系点样，又或者亲身咁样去体验一下。我都未试过咁样亲身睇鳄鱼，平时喺网上面睇片就睇得多啦。 你有冇见过真鳄鱼噶？

听听 KOL 环节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后花园入边咧，真系花园发生嘅嘢实在太多啦。先同安安讲个早晨先，早晨、啊。 早晨，你好耐冇同我讲早晨啦。 系咩？早晨啦、 啊。其实今日讲紧做乜咁怕丑？ 今日哎呀，因为咧，我又见到你啦，系咪？你又经验动人啦。 咦，成日都发生嘅，唔好讲啦。 而且咧，即系 事实嘅嘢。 今日呢一个咧，喺我哋晨光后花园入边咧，见到嘅嘢真系得意。我由细到大咧都中意，即系逢亲小朋友见到佢咧， 系 啦、啊，就会硬系咧多手啊，就会攞只手仔咧笃下佢。 但系点解无啦啦会笃咧？咁多人笃佢笃呢个咧？ 因为佢识捉啊嘛，佢识得由一个打开嘅状态，你笃下佢嘅时候，哎哟一声。 但你唔笃嘅时候，你去唔会喐噶嘛？我就唔明一个都会笃佢，一定系啲家长去讲，你识笃呢个咁样。 系，但系其实你吹下佢咧，佢都会。 咦，好嘢喎！ 你唔使下笃嘅，呢、這个文明噶嘛呢、這个世界。 就系、是、怕丑草啊！你今日讲 系啦，喂，怕丑草有啲吊鬼位、啊。是咪真系种得噶怕丑草？ 系种得嘅，种得嘅。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 怕丑草有冇得买嘅先？ 有得买， 有得买， 有得买。总之有得买。 唔系话要喺山嗰度自己掘。 容易到不得了啦！你可以买现成嘅怕丑草翻去已经有盆盆装，你净系加水得噶啦。另外一种咧就是、挑战难度高，你知你啲人咧、啊、就买种子翻嚟又冇变有。 吓、啊！ 但我呢啲咧就费事啦，我就买一个现成有嘅、啊，因为我都唔系一个栽种专家，我就翻嚟试。 你翻嚟试，你贵唔贵？如果譬如怕走草， 好平，十几盆嘅咋？ 系咩？ 系啊，好耐冇睇 个盆仲贵过个袋嘢喎。 咩十几蚊？净系嗰个胶盆你唔会用啊？其实啲、啊、朋友仔系会买过另外一盆嚟装佢，佢、啊、啲啡色胶盆。 咁、啊、个胶盆就俾翻佢啦，唔好嘥啦。 唔係啊，你一定要拎翻翻去試啊！如果你即刻換個換個買個盆喺現場，或者拎個盆過去咧，環保啲咧， 嗰、那 個膠盆可以俾翻佢嘅。 係咯， 係啦。 如果唔係有堆填區嘅， 我啲朋友仔成成個膠盆凹落個凹落自己個盆度，咁就冇咁好睇，其實都係啦。咁、我想講話你頭先好叻啦，你講大家以為淨係篤先至會怕醜，其實吹風佢都會怕醜。 即係正如咩咧？你同啲人傾下偈，怕醜嘅時候，你唔係要下篤佢先怕醜，人都係一樣。你講啲嘢，而家即係叫俗啲講句叫咩？吹水吹嘴嘛。你吹啲嘢出嚟，佢又人又會怕醜，怕醜都又係你吹下佢，佢又怕醜。 不過而家好少人怕醜喎，你唔覺嘅咩？ 大家年紀係好咗嘅， 好咗好多係，都唔知怕醜係點。 我細個真係成日怕醜 嘅 喎。 其實我好掛住識怕醜嘅時間。真系啊！ 你有 好怪， 你有试过怕丑咩？ 我细个真系怕丑， 唔系啊嘛！ 我要见家长嘅怕丑度嗰啲 系咩？ 系我哋唔好讲埋嗰啲嘢，想形容俾有冇人知咧？怕丑系咩？系种叶嚟嘅，其实 系 吓你个人成日见行山 冇怕丑草，咪就系 行山有好多， 行山好多。不过行山有阵时咧，又俾另外一种我即系不知名嘅，好似怕丑草嘅样嘅草本植物咧，去到以为佢系怕丑草，因为佢都系咧一条好长嘅茎入面就生咗一扎嘅叶，呢扎嘅叶咧佢就会自己揩下佢，吹下佢，佢都会自己收埋嘅。 系咩？除咗呢、這个，除咗泡草之外，仲有呢种咩？ 系啊，有其他另外差唔多样啊。我下次喺山上面如果见到影相，俾你问下你先。 系， 等你帮我翻查啲典故啊。 你唔好睇佢怕丑丑，你知唔知点解佢怕丑？其实，其实都有几个原因。系啊， 怕丑。 其实因为其实呢个怕呢、這个 佢应该嗱，佢应该咧就系、是。既然佢系吹或者佢掂嘅时候咧，佢就会自己收埋啦。咁照道理嚟讲咧，佢应该系一种保护嘅功能嚟嘅。呢个保护功能咧，应该系我纯粹断估先啊，冇痛苦啊嘛。咁应该系某一啲，譬如昆虫或者有啲食绿叶嘅虫，当佢飞到上去嘅时候咧，佢就想食呢个虫啦，想食呢个草啦。咁怕咗草咧，就为咗保护自己咧，佢就会生长到咧就识得合埋，咁令到咧嗰啲昆虫咧睇唔到佢绿色嗰面。咁以為佢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雜草，咁就唔會食啦。 類似真係好鬼成， 係嘛？ 幾樣嘢，第一咧就因為佢原產係巴西，巴西成日大風大雨啊，咁所以佢哋就係即係啲落雨滴咗落個葉嘅時候咧， 我容易爛， 係佢自己會即刻閉合，即係大自然佢自己求生嘅本能，佢就會自己縮。因为成日经历风雨， 哦，即系等于我哋人一样。如果你落雨喺禅棚入边滴水，譬如巴士站咁啊，你突然间滴水， 你都會縮啦。 係咁，所以 係咪先好正常？你都縮啦，係咪？ 其實佢保護自己，所以佢會縮咯。另外頭先你講過好啱，但係佢就唔係昆蟲，佢可能動物咯。即係佢成日啲動物行過嘅時候，佢會驚，佢會即係被食咗我。 嗯， 即係個靈性嘅一種，佢自己就會縮埋。 嗯， 係呢個其中一 樣。咁都如果譬如我係只鹿嘅。我見到佢，縮埋咁搞笑，我食咗你先咁樣。 都有嘅，其實而家啲都話你而家險惡咗好多呢個世界，所以佢縮唔縮都冇關係。 啲鹿都險惡咗，你睇奈良嗰啲幾惡。 唔係，其實佢對我好好啊，從來。 奈良啲對我都好好嘅。 係咯，係咪啲人搞佢咋？ 應該係啦。 佢對我好好嘅。我要影相又影相，冇事喎，完全。 我見有啲朋友 真係。我去幾次嘅咯。 成個面貼面影相添咯，我見過啲。 我冇面貼面，我都好近距離，不過。 啊，喂，冇講鹿先啦。咁呢、這個就防啲動物咧，就食佢嘅。 係，你仲有咁我睇講下公用，你冇睇佢怕怕走草。 怕走草咧，我一次行山咧，我就同啲中醫嘅朋友一齊去行。咁啊，見到呢個怕走草啦， 即 係 識多朋友，中醫都識， 係啦，識中醫唔緊要，識行山嘅中醫朋友就難啊嘛。好啦，咁啊行下嘅時候咧，佢就咦呢只怕走草喎，其實咧就可以食嘅。哇，咁犀利，怕走草可以食，係啊，你怕走草咧，利尿功效咧，利尿方面同咖啡咧係差唔多，佢有咁樣同我提過嘅。 你真係講曬我啲稿咯， 係咪啊？ 唔係呢個係第四點嚟，我覺得麻麻地，我擺第四。嗱，第我講咗先啦，其中一個作用咧就係佢利尿啦，化痰止吉。 止吉，我真係吉你啊，攞嘢攞消塔吉你啊，吉。 佢自己係驚人吉佢，咁咧就安神止痛，即係有解毒嘅功效。 哇！解毒添埋你講得咁犀利，我都係話利尿啫喎。 咩泌尿系結石嗰啲都搞掂，好勁啊！ 係啊，佢有啲係藥用功效㗎。 下次問我點，我費事問你點樣用法啦，唔係即刻擺落個口度。 唔好啊！大家千祈山上面 千祈唔好啊！係啦，即刻利尿啊！ 係啊，請教一下啲註冊嘅中醫。 佢應該係用某啲方法嚟處理過先， 提煉過嘅， 同埋佢唔會係成塊。俾你食嘅， 唔係咯， 應該某啲嘢，可能佢硬咗， 啲鹿咪周圍屙食完之後， 可能係一塊，我唔知係咪硬碎咗之後，攞其中一份，即係幾多份幾分之一嗰少少嚟用嘅， 係啦。咁又需唔需要混合其他嘅草本一齊去到用 咧？就問下你個醫師啦。 係啦，又係有啲技巧嘅。 係啦，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嗱呢個無謂嘅就是、觀賞價值啦，擺即係你擺埋一邊好靚啦，係咪先？我覺得好靚噶呢個怕走草， 都 OK 嘅，都有啲美感嘅。但係你見到怕走草好奇怪嘅。 嗯， 好奇怪一样嘢系咩咧？你真系忍唔住，好想成日搞佢。 嗯， 系啦，你搞下佢又缩一缩，跟住佢又打翻开。你搞下佢又缩一缩，即系人咧天性唔知系咪有一种咧欺凌嘅 DNA 喺度。 好变态。另外啊，你唔知预报天气嘅可以 系咩？ 我突然之间发觉做乜事缩下咁，其实因为咧会有翻风落雨。 咦？ 系 咪同啲人风湿脚嗰啲一样？ 系啊，呢啲 系咪？ 系啊，即系你 嗰啲婆婆咁样啊，孙啊，啊嚟紧呢几日啊，啊潮湿啦，啊收下啲衫，唔好搞咁多嘢。喂，一样功效喎、 啊。你呢个一定好中意督佢搞佢。如果你督， 我都会吹下。 系啊，如果你吹佢，如果发觉咦，佢都系慢慢地，即系佢唔系缩得好快嘅，咁、啊、即系其实天晴。 咦？ 如果你系轻力无啦啦行过去都缩咧，即系证明会翻风落雨。 系咩？ 呢个系书本嘅记载。 喂，呢、這个真系唔知道、啊。 咁而家呢个世界咁险恶，就唔知道会变成点啦。当然系咁样 的。 吓、啊， 系 啊。 即系譬如我轻轻点一点佢啦，佢、 嗯、 缩得好快嘅，即系代表系、 即系可能你只不过系其中一样嘅因素令到佢缩，而其实个天气可能佢觉得个风比较敏感比较大，所以佢要翻风。 佢点啊？佢收得快系代表 天气唔好， 天气唔好，慢慢收咧就代表 天晴系啦。呢、 這 个系呢、這个、哦、当年人哋系咁样睇嘅。 哇！有啲咁嘅典故噶， 系你翻去试下。嗱、啊， 這個都幾特別啊！ 係另外一個就預測地震，唉、哎，唔好講啦呢個。 預測地震 係啊，當年係有人個土耳其嘅學家話呢個。 Turkey 係啦，係可以即係如果佢啊無啦啦即係白光天白日無啦啦又冇人掂佢，佢 會自己縮喎、 啊，自己縮啊，咁即係可能會有發生地震。 哦，我明啦，因為佢縮嘅時候，可能因為佢感受得到地下嗰種嘅震盪，就好似成日啲人話嗰啲咩地震雨咧，話可能預測到地震係因為嗰啲可能其實地震雨科學啲咁講就係因為佢個可能偵測到嗰啲譬如好弱微弱嘅震盪啊，唔應該震盪嘅地方佢又 feel 到震，咁咪遊翻上嚟啊，都有呢啲嘅講法嘅喎。 係啊，所以其實真係好，唔好睇怕怕丑丑真係好勁。 哎呀， 大家成日忽略佢。 係咯， 由細到大都識佢，可能第一種花你又識佢， 正如 第一種嘢。 係啊。 系嘛， 好易记啊嘛，怕丑草 系咯，就周围见到，但系原来咁有用嘅，大家唔好低估佢。 怕丑嘅人咧都系好有用嘅，今日翻工锡下嗰啲怕丑嘅。 喂，你记得你可以摆喺公司啦，咁可以呼风check下啲天气啦，系咯，同埋要有太阳嘅呢个。 太阳 咁 OK， 好易种， 淋下水得啦， 系啦， 系咪淋啊？你都淋唔到嗰啲叶噶啦，你滴落去， 你淋喺泥度啦 ，OK， 淋喺泥嗰度。 其实淋花不嬲都唔应该淋落嗰个叶面。 但我真系好想淋落佢个叶面嗰度咧。 唔系，我惊你太大嘅时候咧，就会即系淋鬼死佢嗰啲叶嗰啲咁样。 好好， 唔好成日刺激佢啦。如果你养佢，就唔该爱护你拥有嘅嘢。 谨遵教诲，谨遵教诲。唔该晒你， 拜拜。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过第一次。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嚟到7:06咁啊，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神光第一线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好望一望啲射击练习通告先啦吓，咁啊白元禄同大家睇睇先，有两张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咁啊喺朝头早嘅时间，晨光交通天文台嘅环节啦，咁啊晨光第一线有白权路小白喺度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有我哋交通组嘅同事，今日朝头早咧系 Jessica， 早晨啊各位， 早晨 Jessica， 早晨 Jessica 咧又面带笑容咁入嚟，你睇真系。幾好喎、啊！朝頭早有種嚇好 sweet 嘅感覺噃， 都係啦，精神啲啊嘛， 係啦係啦，啱啊啱啊啱啊， 係啊，翻工精神 啊，呢個態度好好、啊、喎，年輕人，因為你都讀緊書，你都係年輕人啦、 啊，係啊係， 係啦 ，Jessica 讀緊書咩？ 嚇、啊、你唔知㗎、 啊？我唔知喎， 佢讀緊書㗎 ，EFE 啊嘛，好似係係嘛， 係啊。 哦，细个船仔噶 吓、啊，原来你细个船仔添啊， 系噶 ，EFE 梗系细个船仔啦，船仔都 grad 咯，系咪、 哦、 啊？所以好嘢，继续加油啊， 继续加油。 加油啊，不过有时间翻工嘅你咁犀利，话时话 呢个时间管理， 哇，时间管理大师嚟嘅，冇贬义啊呢、這个，不过你自己私生活我唔知啦，呢、這个就好。咁啊，交通方面先同我哋睇睇啦。 好，咁先提提大家啦，受到呢个坏车嘅影响啦，咁喺春秧街同埋北角总站嘅呢一个东行线电车服务咧，系需要暂停噶吓。咁另外咧，仲有就系因为突发事件嘅缘故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介乎海荣路同埋少伦街之间，即系近住中星慈善社湖陈金枝中学嘅全线咧系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咁加龙尾咧就去到福亨村。咁另外仲有一啲封路措施啦，需要提提大家噶吓。咁首先就系屯门嘅石排头路啦，有爆水管。咁石排头路西行去山景村方向，近住镇环路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咁另外仲有九龙城嘅岩前围道有爆水管，咁去喇沙利道方向，介乎城南道同埋龙岗道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同样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另外仲有鲗鱼涌的太荣路有水管紧急维修，由太荣路通向太古城道去太裕路方向的支路唯一行车线同样是封闭的，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就请小心了。 哇，朝头早都挺多、啊 啊、 港岛那边近北角那里电车又停了、 啊啊、 如果朝头早你是需要用电车的话，在那边出入的话都要留意住、啊，因为鲗鱼涌 又有啲水管緊急維修啦。咁另外就係九龍城同屯門分別又有呢個 爆 水 管。 屯門仲慘，因為屯門呢又有一段路呢就全線封閉嘛。 係 啦，咁又有爆水管。 系啊， 呢头经历咗爆水管，跟住去到嗰头，哇， 又封路， 系啊，又封路，所以真系要多啲耐性啊，吓。 系啊，就睇下大家会唔会考虑用其他，即系行交通工具路咁样咯，系啊。 喂，譬如铁路啊咁样，睇下会唔会可以帮到手啦。咁冇办法，咁啊，水管或者道路上面嘅呢啲嘅情况，咁啊，我哋嘅责任就系尽量尽快报俾大家听啦。咁但系点样去应对咧？大家就要攞多啲心思出嚟，去到安排一下自己嗰个路程啦，吓。 预早啲时间。 系啦， 系起身都要早少少起身睇， 或者就唔好谂住食埋早餐先出去。今次试下出咗去先，有时间嘅话就喺公司附近先至食咁样咯。 系啦， 呢啲都系方法嚟嘅。 冇错。 咁啊，交通方面有咩同我哋倾下咧？ 啊，最近咧我就见到咁就有人咧就 upload 咗条片，就系讲一个扶手电梯嘅意外。 系，我冇留意添。 就系喺呢个中环站啊，咁有个女仔啦，咁佢就搭呢一个行人嘅扶手电梯嘅时候咧，就唔小心跌亲。咁咧都几危险嘅，因为成个人咧个身体系向后昂 嘅。 哇！系啊系啊，好彩后面就有个有个姐姐，咁就有个夹咁样可以帮手，即系顶一顶住。 哎呀，但系都好危险啊！ 系啊， 如果佢系一日向后跌嘅时候咧，佢砸到后边嗰啲。咁就变成一个大嘅意外啊！ 係啊係啊，同埋 向后跌呢嗰啲扶手电梯呢嗰啲角位啊， 係啊 好尖㗎嘛， 係 啊都好容易受伤。 打冷震啊惊到。 係啊，同埋好彩就係嗰个电梯呢嗰陣时又俾人紧急刹停咗。咁、 嗯、 就即係就算即係冇伤得咁重咁样囉。 即刻停咗啦。 係啊係啊，叫做有一个又唔属于係保护到佢嘅，但係起码就可以减低嗰个伤害。害啦，系啊系啊，咁但系咧有一日，就即系有啲人咧都会提出嘅，因为咧条片咧就见到有好多人咧都会拎住个行李箱，即 系 大大小小嘅都有噶，甚至有个女仔咧系直情系拎住两个行李夹啊，系啦，咁所以咧 行李 夹咪 搭 lift 啦， 系啦，提醒大家如果。即系拎住啲大型嘅行李啊，譬如行李夹又好，或者有啲可能妈妈推 B B 车啊，咁样都好，就尽量就使用呢个升降机啦，就唔好搭呢个扶手电梯啦。 系啦，啱啊！我自己咧，其实有阵时我都有个迷思喺度，即系可能扶手或者系搭升降机，大家都会觉得系方便啊。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啦吓，你问我嘅话咧，其实升降机咧感觉上好似系慢过呢个扶手电梯。因为你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感觉啦、 啊、 你落到嚟嘅时候又要等佢隔呢本身你已经透明㗎嘛你望到佢嘩慢㗎喎跟住开门嘅时候就喂喂咁慢嘢咁又要等大家入呀、啊、入齐嘅时候你睇下冇人入嚟呀跟住又禁制三门三门嘅时候你觉得佢到门慢三门嘅时候十五十六喎个心情又点解十五十六呢你驚出面有人禁喎跟住又好慢咁开返又好慢咁删返所以我自己呢如果我係有推，譬如以前小朋友都仲係坐 B B 車，有推 B B 車咧，我就會俾自己一個耐性去到等嘅、 嗯。 又或者我拎住大型行李啊，我都會去到搭升降機嘅。咁、 嗯、 但係其他時間咧，我都會選擇呢一個樓梯或者扶手電梯。係、 嗯、 啦，咁因為你一個人咧，咁你去到呢啲扶手電梯嘅話，咁你又快啲啦。雖然其實我都唔行，因為扶手電梯而家都唔鼓勵大家行啦。而家係企定定握扶手嘛。 冇錯。 slogan 都改咗噶啦就唔好淨係喺度話靠右邊啊，靠右邊係我哋嘅傳統嚟嘅。 冇錯。 咁但係而家港鐵嘅都係呼籲大家咧就企定定啊嚇。 係 啦。咁又或者我自己其實有陣時見到樓梯我都照行，我都見到多咗咧喺譬如鐵路站嘅時候多咗朋友係會行樓梯，就算上樓梯咧、嗯，我都見到有陣時會有幾個同我一齊行嘅。系啦，咁我又觉得都冇乜所谓，因为以前譬如我哋见到铁路公司都试过做一啲鼓励大家行楼梯啊，令到大家健康啲啊呢啲咁样嘅，系啦。咁所以如果系我嘅话咧，有行李我都一定会系去到等呢一个升降机，亦都唔会用呢个扶手电梯，因为我有阵时咧上网都睇太多嗰啲扶手电梯嗰啲意外啊，咁都系一啲好大型嘅行李啊，咁同埋人哋都呼吁咗就大型行李，你见有阵时啲月台助理佢哋都话大型行李请使用升降机，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就唔好去到特登拎住大型行李都去到用呢一个嘅扶手电梯啦。 冇错，咁啱啱咧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先提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啦，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即系之前嗰个突发事件啦，咁咧近住中星祠。慈善社 湖陈金枝中学对出咧，依家咧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系、 哦、 啦。咁但系咧，因为始终都系有部分行车线封咗啦，咁大家经过咧，仍然都系请小心啦。 系，有屯门公路，嗯、有青山公路，所以都吓，大家要俾多啲耐性啊吓。咁啊，啱嘅，即系扶手电梯嗰个 warning 提示啦。咁啊，大家都要留意翻扶手电梯嗰个紧急刹停嗰个掣。一遇到一啲紧急意外嘅话，就好似之前我都睇过单新闻咧，就喺呢、這个大埔墟嘅港铁站。咁因为试过人太多啊，咁月台都就唔知道你有冇睇过，人太多月台挤满晒人，咁、 嗯、 但系扶手电梯继续送紧啲人上去，咁、你啱啱上到上去嘅人咧，又开始冇位企啦，咁于是乎真系有人揿停咗嗰个嘅扶手电梯，咁起码大家可以排都排埋落去嗰个扶手电梯，就唔使话人拥人咁样，因为月台都已经。敷咗啦， 系啊，尤其是繁忙时间啦，啲扶手电梯又行得又少快嘅时候咧、啊，大家咧又急嘅时候咧，好、 啊、 容易会即系受伤。 系啊，系啊，咁呢个大家都要醒目嘅， 系 啦、啊，咁、啊、有阵时都要留意翻嗰啲逃生出口啊，扶手电梯紧急掣喺边度啊，咁样，因为都我见到有啲网民就喺度话，好好醒目啊，即系识得揿铃佢，去到呢啲紧张嘅位咧，可能我连嗰个掣喺边我都冇唔知道喺边啊， 咁就要望定啦。 系啊，出入嘅时候都要多啲留意自己。身处的环境是怎样的好，唔该晒 Jessica 先，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18度的气温 ，Vicky 出到去咧，同我哋睇睇嘅天啊。寻日咧就见到好多嘅蓝天，白云都冇。咁而家唔知出边个天气系点咧？ 哇，今日嘅天气好清爽、啊，蓝天白云我都见到，同埋冇雾，远处嘅高楼大厦我都望得到。 我真系能见度好高、啊， 系啊，好舒服啊，同埋有啲秋天嘅感觉， 系嘛？ 系啊，无啦啦又翻翻好似秋天嘅天气咁样， 系啊， 但系舒服嘅呢一个天气，咁同埋有少少风啦，见到阳光都慢慢咁样升起紧啊个太阳、 嗯， 所以今日嘅天气系舒服嘅，大家不过咧朝头早嘅时候都系有啲凉意嘅， 嗯嗯， 又话清爽，咁大家咧都系戴翻条颈。跟保暖会好啲，保护颈啊嘛， 未食五月粽啊嘛，呢啲即系 系啊，啲寒衣唔好收埋啊， 系啦，系咪唔好咁快收埋佢先啊吓？ 系啊，嗱，除咗咧最近嘅天气变幻莫测之外咧，最近咧喺呢个芬兰咧都有人影到好特别、好罕见嘅北极光、啊， 系。 小白有冇见过北极光啊？ 冇喎、 啊，系啊，我都冇啊，呢、這个都系我人生之中咧，希望可以见到嘅个天文现象。 系啊，我都好想见。有好多天文现象，其实我都好想见啊，其实。 系啊，我都系啊，咁但系北极光咁之后先系啦，留翻。咁但系咧，而家我哋都可以即系科技发达啦，我哋可以喺网上面睇到好多唔同嘅相啦。咁、最近有人咧就喺三月份嘅时候咧。就喺芬蘭喎，咁就影到一個北極光。咁呢個北極光同平時我哋一般印象之中北極光就係綠綠藍藍咁樣啦。但係佢呢一個北極光係紅紅紫紫 嘅 喎。 誒、咁啲人睇落去嘅時候咪好多聯想咯？點解會咁樣嘅？系咩事啊？ 系咩现象啊？点解个天空好似红色咗啊？咁样嗱，咁先同大家讲下就系、是，其实北极光系点嚟先？其实北极光啊，就系太阳风携带一啲嘅大电粒子，咁喺80至到250公里之下咧，嚟到去撞击我哋个大气层嘅，咁就系产生咗一个现象，就系北极光。咁、所以咧，佢嘅能量来源咧，就系主要系太阳同埋太阳风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会喺唔同嘅环境之下咧，就会见到有北极光啊。咁究竟几时系会见到系红色又或者紫色嘅北极光？咁其实就系咧，当我哋嘅太阳风嘅粒子撞向氧嘅分子同埋氮嘅分子嘅时候咧，就会产生呢一个红色同埋紫色嘅反应啦。即系佢就会见到红色同埋紫色嘅北极光。咁但系你话唔系，正常嚟讲咁系点样噶？正常嚟讲咧，就系太阳风嘅粒子啦。大約喺100公里左右遇到一啲高空遇到一啲嘅氧嘅原子嘅時候咧，就係我哋最常見嘅綠色同埋藍色嘅北極光啊。咁雖然咧好似有啲複雜啦，咁但係咧其實當我哋去了解一下嘅時候咧，都唔係話咁複雜嘅。其實最主要就係睇下個太陽嘅風嘅粒子啦，去撞向咗嗰陣時嘅天氣。当中嘅粒子系啲乜嘢，你就去决定我哋有啲乜嘢嘅北极光。 其实啲极光咧都好似人咁样嘅啫，点解咧？因为人咧有阵时见到你中意嘅人咧，你咪四万咁嘅口咯。见到啲唔中意嘅人嘅话，咁你即系嗱碰到啲嗰啲叫咩啊？唔同嘅原子啦，咁你咪会即系可能唔中意佢。系啦，你就会 black face 佢咁样嘅，黑面佢嘅，咁啊即系又系会转咯。所以话北极光其实喂同人都几似啲性格， 都系噶，即系譬如我哋嘅皮肤咁样啦。当天气好嘅时候，我哋皮肤嘅系滋润嘅啦，系咪？ 系啊。 干燥 铺嘅时候就好容易有裂纹啦。 嗯，系喎，系啦，系啦， 系咪？ 你冇噶嘛？系嘛？ 系我冇。 你嗰啲系皱纹嚟嘅啫，唔系你皱纹都冇嘅。 我未去到裂啊啲皮肤。 好 啦，同大家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天气预测咧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咧系清凉嘅，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0度左右，琴日咧就大概系22-24啦，今日就稍微凉翻少少啦，就系、是、落咗啲嘅个气温就系20度，咁稍后咧就会有一两阵嘅阵雨，咁就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嘅，稍后离岸咧间中就会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都会大，星期六至到下周初，啱啱咧小白今朝都有讲就系会潮湿啲，日间咧就会温暖嘅。 好，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头先提及过啦，周末至到下周初较为潮湿。咁啊，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都话俾我哋知道，其实喺下个星期一咧，咁啊啲大雾啊吓，同埋相对湿度咧，咁啊暂时睇到都会去到70%-100%嘅，咁啊到期时又会相当潮湿噶啦，大家要留意住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齐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喺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嘅点唱讲出嚟，或者喺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10， 嘉明、阿欧、小白、D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 好啦，朝头早嘅7:21嘅早上嚟到我哋晨光大学，咁啊电话旁边呢亦都呢就係邀请咗我哋今日嘅中医师啊，注册中医师何少婷 Tracy 嘅。早晨 Tracy。 早晨 Tracy 系啦，咁今日咧就想了解一下咧，就系呢一个嘅血压嘅问题，因为血压咧通常我认识嘅咧，就譬如屋企人啦，都会成日度下呢个血压嘅，咁啊知道自己身体嘅状况。咁但系血压咧，即系我认识嘅咧就系、是、譬如有上压啊，有下压啊，有高啊，有低，但系都用数字去到显示，同埋都系用啲。用機器去到顯示嘅，咁、如果從一個中醫嘅角度嚟講，我斷估，譬如清朝冇呢啲咁嘅血壓機啊，冇啲毒素噶嘛，咁即係中醫角度嚟講，首先有冇血壓呢個概念，同埋如果有嘅話，又有冇高啊、低啊咁樣嘅咧嚇？ 嗱，如果真係喺古書入邊咧，其實係真係冇高血壓、低血壓呢啲概念嘅，但係咧，我哋就會用病人自己覺得嘅症狀話俾你聽啊，譬如我頭痛啦，我暈啦，即係因為呢啲都係可能高血壓會成日會出現嘅一啲症狀啦，咁樣係啦，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就會用啊佢話俾我哋聽嘅症狀嚟去到處理啦，咁。多得而家你話現代醫學有部血壓計喺度，係咁樣，咁所以變咗我哋譬如有時病人嚟到診所嘅時候，佢同我哋講呢啲症狀咧，我哋通常都會幫佢量一量血壓嘅，即係睇一睇哦係唔係真係血壓高咗或者低咗嘅引起一啲問題咧咁樣，咁可以有多個指標去參考咁樣咯。 係把脈咧，其實知唔知邊個係高血壓，邊個低血壓嘅把脈？ 可能會。feel 到少少嘅，即係譬如可能佢嗰個把脈，佢譬如個脈係好大、好有力，或者即係好異常咁樣嘅有力啊，或者特別冇力嘅，咁可能我哋都會估到少少，係啦，咁但係都唔可以做一個一定嘅標準咯。你基本上都係用嗰個機去度嘅話，就會最準，係啦。 咁啱啱又講啦，除咗把脈嘅時候 feel 到個脈搏可能有力啲嘅，又或者咧係會見到個病者咧就係頭痛啊或者暈嘅。如果我哋想自己去知道啊，我係咪高血壓嘅時候，會唔會有啲明顯嘅症狀可以去知道嘅咧？ 因為有時咧高血壓咧係個症狀唔係太明顯嘅，都見過有啲病人嚟到咧，佢其實都好似冇乜嘢啊，跟住咧一度佢個血壓咧可以上到170-180 哇，好高喎、 所以其實係冇明顯嘅症狀嘅。 即係頭暈嗰啲係咪佢都會有定係點樣噶？ 有時有症狀啦，咁有症狀嗰啲可能係頭痛頭暈啦，頭先講係啦，或者有時有啲可能睇嘢蒙蒙地啊，覺得呢排有時攰啊，或者可能有時塊面咧，你見到佢好似。紅卜卜嘅，尤其是額頭嗰個位置，係啦，比較紅卜卜少少嘅，咁可能就係有啲高血壓嘅反應咯。咁但係有啲真係完全冇反應嘅，要真係度過先知嘅。咁嗰啲係會比較危險啲嘅，因為佢本身佢自己唔知道自己有高血壓啊嘛。 咁其實高血壓會唔會引起啲乜嘢嚴重嘅併發症嘅咧？ 嗱，嚴重嘅話咧，嗱佢唔知道佢唔處理，最嚴重咧可能會引起啲心血管嘅問題啦，譬如可能係冠心病啊，或者係啲譬如中風啊。如果再嚴重嘅話，可能係有一啲譬如話影響埋個腎啦，因為嗰個腎去做我哋話即係要幫手排毒啊嗰啲咁嘅嘢噶嘛。咁、如果你話腎功能下降、腎衰竭啊、蛋白尿啊嗰啲，都有機會因為高血壓而引起嘅。 系咁，中医角度系咩原因会令到呢个血压上升？有冇啲讲过噶？ 有嘅，因为你话我即系我哋话头先就系话佢譬如头痛啦、晕啦呢啲咁样，可能有机会系一啲譬如话我哋有翻虚实嘅中医讲吓，实证嘅话可能系一啲多即系身体有多余嘅嘢啦，譬如话多啲肝火啦，即系话有啲人成日发猛疹、发脾气啊，突然间啲气血咚嘣一声向上冲，咁佢就会有个高血压嘅问题啦。咁或者有啲可能系痰湿影响嘅，譬如话佢个身体系比较即系体型比较肥胖少少啊，或者平时中意食啲譬如甜嘢啊、油腻嘢啊，令到啲血譬如结少少嘅，或者系啲令到个气血循环系慢。咁都容易有高血压嘅，有另外一类系虚咯，系啦，虚嘅话咧就系、是、譬如话身体本身系气虚啊，所以变咗咧有时高血压咧个人譬如话有时好攰咧，其实都可能系高血压嘅表现嚟嘅，即系唔一定话啊个人好精神或者系好烦躁啊好猛阵咧先至系高血压嘅表现。 唔该，即系以前成日睇啲电视剧，好似而家冇乜呢啲剧情，就系话阿老爷咧就好猛， 嗌交嘅时候 系啦，跟住侧边嗰啲咧就话哎呀老爷、 啊、 你唔好咁啊，你顾住。你的血管啊，爆血管啊，好似而家冇乜呢啲剧情喎，系咪咧？定话少睇咗电视咧吓？ 而家少啲， 系啊，但系真系有关噶。好啦，咁如果要问翻，咁真系有呢个高血压或者低血压嘅问题嘅话啦，咁中医角度嚟讲，会唔会点样有啲咩方法对症下药啊？治疗上面有啲咩方法，同埋会唔会有处方咁样嘅咧？ 会啊，因为一般我哋都系用即系内服中药啊，或者加埋针灸啦。我哋当然睇翻佢嘅症型啦，因为头先讲就譬如我哋佢系肝火比较犀利嘅，系啦，或者佢系痰湿比较犀利，或者佢系啲譬如身体有啲虚症啊嗰啲咁样咧，咁我哋用嘅药会好唔同嘅。即系虚症嗰啲，我哋会补虚啦，即系譬如佢系气血唔够或者阴虚咁样，咁我哋就会系用啲中药去补气啊、滋阴养血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系肝阳啊，即系肝火嗰啲比较犀利啦，或者系啲痰湿比较犀利嘅，咁我哋可能。帮佢清咁啲痰湿，同埋去帮佢咧，我哋话镇肝啊，镇肝释风啊，或者系降翻啲肝阳落嚟咧，咁嗰啲中药我哋会系好唔同嘅，所以变咗有时同一条方啊，隔篱啊陈师奶或者咩食咗，我觉得呢条方高血压好好啊，咁样咁系未必适合你咯，即系如果你有问题嘅时候， 呢个就系嗰个巧妙嘅位，即系中医咧，其实真系好因应住个别嘅体质，系啦，个别体质，咁你就唔好谂住我呢剂药啊，我食就得啦 ，Vicky 食得唔得啊？唔得噶。 啊、 要去睇翻噶，咁我哋而家知道，譬如神光大学入边嗰啲都系概括话俾大家知道呢个情况，咁都系要揾翻中医师噶吓。 系啊，咁除咗话即系有啲中药可以饮到去内服调理，会唔会咧就系当我知道诶、我有高血压啦，有冇啲穴位我可以自己去按下摩啊？又或者有冇啲穴位去针灸下都可以帮助到个高血压嘅情况嘅咧？ 都有，因为针灸呢其实我哋可以即如果我临床上如果都有个高血压嘅病，如果需要落针嘅我哋都会落针嘅。係啦，咁但係你话平时喺屋企做一个保健嚟讲呢，咁当然都有啦咁样，咁但係保健嘅始终个效果就即同针灸嗰、那个治疗嘅效果又争咁一橛嘅，係啦咁样。咁但係如果穴位保健都可以推介大家呢几个穴位嘅。第一个呢就係喺脚背嘅一个叫太冲穴，啱啱喺第一、第二隻脚趾嗰个趾蹼。向后少少嘅啫，咁样系啦，那个太冲穴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喺手踭嘅曲池穴。 曲池穴好出名啊，曲池穴都系，好似成日见到佢咁样。 系啊，第三个仲出名， 太阳穴、 百会穴。 哦，百会啊， 百会系啦，头壳顶嘅百会穴。 头壳顶哦，头壳顶啊，唔系额头啊，点啊？你笃自己额头？ 头壳顶 都话头壳顶啦，你医师都讲咗啦。 我唔识啊嘛， 唔系额头系啦， 系啦， 头壳顶 OK。 咁啊，崔医师，我仲想问下咧，如果你话嗱，我哋头先好多都系讲紧高血压啦，咁低血压方面其实又会唔会有啲咩问题？系咪即系低血压就等于贫血咁样嘅咧？ 低血压同贫血嗰个成因有啲唔同喎。低血压就系、是、即系血压即系好低啦，或者嗰、那个即系心脏有时跳啊跳得唔系太够力啊嗰啲咁样嘅。咁、但系咧，贫血系讲紧你真系抽血嘅时候系啦，验到嗰、那个 即係血色素嗰度比較低，但係通常啲人會點樣會將佢哋兩者有混淆呢？因為其實佢哋都有時會出現一啲可以頭暈啦、啊 嗯 四肢無力，即係手手腳腳好似手軟腳軟咁樣嗰啲症狀嘅，係啦。咁、啊、可能啲人會有少少混淆，但係佢哋兩者嘅成因係好唔同嘅，即係話你有低血壓嘅話咧、哦，未必一定有貧血嘅。 係，咁啲人成日手腳冰冷咁嗰啲又算唔算咧？ 手腳冰冷嗰啲，如果中醫講就係啲血氣唔夠啊嘅表現啦、啊，又或者係肝鬱嘅表現啦。咁、啊、但係如果你話係血氣唔夠嗰種咧，有即係都常見係有低血壓嘅問題嘅。 哦，哇，都係一有啲咩事啊，揾下中醫爸爸乜嗰啲。 係啊， 係啦、 啊， 你 自己去揾。 你手腳係有冇冰冷㗎？ 冰冷啊！ 你手腳冰冷㗎？係 啊，而家都冰冷㗎。 係咩？哦，咁你有時間你就睇下醫師啦，等醫師幫你把把脈啊嘛。 係啦、 啊，係啦、啊，一把咪原來 就。等我下次去揾下佢先、 啊。啊，原來就把到啲起脈。咁就恭喜你啊！好，唔该晒 Trace 先，拜拜， 拜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今日将会继续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会是连续第六日举行会议。今日的会议会分为三节，一共六小时。委员会主席廖长江说，政府和议员若果就草案提出修正案，必须要在今日下午五点之前提交。港铁表示，观塘线列车预计需要额外的行车时间，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足的时间。巴勒斯坦传媒报道，以军再袭击加沙多个地区，包括加沙城南部一个救援物资领取点，造成至少30人死亡。加沙卫生部门就说，以军过去24小时对加沙的袭击，一共导致72人死亡，129人受伤。令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死亡人数增至超过31,100人。另外，因營養不良和脫水致死的死亡人數就增至27人。哈馬斯發表聲明，批評以色列阻止救援物資進入加沙北部，說這種飢餓政策正是令到當地民眾面臨饑荒。聲明又同時譴責以軍襲擊加沙北部等待援助的人群。流亡立陶宛的俄羅斯反對派成員沃爾科夫遇襲受傷，需要送院。43岁的沃尔科夫是已故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亲密战友。纳瓦尔尼的发言人在社交平台发放沃尔科夫在寓所外遇袭之后的照片，说有人打烂车窗之后向沃尔科夫喷催泪气体，之后再用锤仔袭击他。警方证实一名俄罗斯公民星期二晚在首都维尔纽斯的寓所附近遇袭，受伤送院，但仍然未确定施袭者身份。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谴责袭击，并且对沃尔科夫遇袭表示震惊，强调当局会将施袭者绳之于法。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何文田站附近咧有信号故障，观塘线列车驶经何文田站至到黄埔站路段咧系需要慢驶噶。咁观塘线来往黄埔站同埋调景岭站方向嘅行车时间啦，预计需要额外嘅10至15分钟。咁大家记得要预留行程嘅时间啦。咁重复多次，由于何文田站附近咧有信号故障，观塘线列车驶经何文田站同埋黄埔站路段咧系需要慢驶噶。咁观塘线来往黄埔站同埋调景岭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嘅10至15分钟。咁另外再提提大家，由于受到坏车嘅影响啦，春秧街同埋北角总站东行线嘅电车服务咧系需要暂停噶。咁重复多次，由于 坏车的影响，咁春秧站和北角总站东行线的电车服务是需要暂停。另外还有因为青山公路有突发事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介乎海荣路和兆麟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就比较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去到曾大屋。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慢公屋。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骏景园。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都是车多噶，而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明月几时有？又何须把酒问青天？将太空人送上月球的竞赛经已展开，私营企业和各国政府太空计划正争相研究殖民月球，为的是人类的未来，亦或只是为钱？电视纪录片《重返月球》，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儿童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些主动关心，不要让儿童受到伤害。虐儿是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2343-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林子毅、林志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你好，我是香港电台文教组出品的 ChatGSE，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中国语文卷一阅读比较题应该点答？ 收到，正在为你寻找合适答案。 Hello， 我是林日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阅读卷的一些心得。作答技巧其中一类就是关于改变变化的。我举个例子，如果题目问你林日欣有什么的不同，那你同学就会答他头发短了。但其实这个答案是拿不到分，他以前的头发都是短的嘛。怎样证明他短了呢？其实你不能够即时写改变变化了之后的状态，你要写他原本的状态是怎样，这样才拿到分。这种题目大家要特别小心，因为 DSE 经常考的。 唔该晒你啊 ，ChatDSE， 唔使客气 ，ChatDSE， 祝你考试轻松啲。 像我本分。 士嘉明。 早晨七点三十八分。 早晨啊 ，O。 Hello， 嘉明。 喂，早晨，嘉明，早晨啊 ，O。 早晨啊，小白。 早晨，各位。 早晨啊 ，Vicky。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朝早咧，除咗有嘉明喺直播室之外咧，我哋全个团队齐晒啦，都系有一啲咧容光焕发嘅感觉啊。 耶！ 始终咧，真系出一出去走一走啦，然之后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咧，会更加努力地、开心地翻工嘅。 系啊，咁啊，努力翻工都系啱嘅，但系努力放假都系好噶吓。 系啊， 所以你嚟紧听到我哋晨光嘅团队咧，其他嘅同事咧都要休息一阵咧，咁都系。明白嘅， 透透气嘅都系。 系啊，咁特别系过完啲考试季节啦，我知道呢排咧，啲小学生咧就测完周啊，测完考试，但系完咗咧就迎接个复活节同埋。 系，我仔都啱考完试， 系啊， 而家开始派紧考试卷。 系啦， 以前咧， 刺激啊！ 以前咧系考完试咧，我就直接攞嗰个成绩单噶嘛。原来而家咧就可能我自己个别学校啦，即系我仔仔间学校，佢考完试之后，佢哋都会派翻份卷俾佢，然后就同佢再对一次份卷，即系等你知，即系预先已经。知道咗，你成績表會話俾你聽嗰個分數，就你係拎住份卷嚟認字，同埋你會知道你自己錯咗啲乜嘢啊？我覺得好似好過以前喎， 係咪啊？ 係咯， 我哋嗰邊啦嚇，我哋嗰邊咧就會開一個家長會，咁喺家長會度咧，你就可以睇下阿女阿仔嗰啲卷，咁然之後睇咗個成績咧，就俾翻老師嘅，咁就之後咧部分會俾你睇翻啦，攞翻去即係都要做下啲改正啊、更正啊咁樣。 我都有得改嘅， 都有得改嘅。 考試我嗰個冇得改喎， 當佢工作紙咁樣做咯。 哦，幾好喎、啊！ 個心態就冇咁緊張， 係咯。 即係雖然之後都補翻張成績單俾你嘅， 起碼有心理準備。 咁啊，考完試通常啲爹哋媽咪就會放下假啦。 係啊， 我啲朋友做教師朋友都話，原來咧放復活節加清明節假期咧，通常係家長咧會向學校請假嘅高峰期嚟嘅。 上年都已經同老闆請定假添㗎啦，應該 係、哦、 一出咗嗰、那個今年咩公眾假期日就已經有計劃㗎啦。 依家啲家長都要同學校請假噶嘛，即系譬如小朋友赖尾跟住啲假期想有一两天咁样啊唔翻学，咁要同学校申请噶。 但系学校咧，通常一开学嘅时候就会有啲指引，就话我哋学校就唔鼓励大家咧系放假，即系请假去放假吓。 系啦，我个做教育界嘅朋友都系咁讲，因为佢都做到小学校长噶啦，佢都话虽然咁样讲啦。但系有阵时一假期翻嚟咧，可能啲细路仔又话病啊，又话剩咧。其实一班咧，可能原先讲紧27个同学仔啦，得十个同学仔 系啦。 呢个都系现况啊吓，即系当然，即系学校校方讲啊，希望做大家做到 一件事， 系想大家做到嘅一件事。但系真实做到又系另外一回事啊吓。 系嘅，总之啊，玩得开心，身体健康 系啦。 OK， 咁啊，讲下嘉明，即系啱啱都喺上个星期啦，就去咗新加坡一转啦，咁都系非常之有目的。做呢次旅行， 我见到你有目的、哦，你的目的就是咧好好咁样，即系将个班兰蛋糕咧晨早已经举咗喺直播室出边个pantry 嗰度，咁、 啊、 就话喂同事们，即系 test 我哋啦，同事们喂买咗个蛋糕，但我匆匆就已经要离开啦，因为要赶住去做 show 啦，咁咧呢个即系有啲影视界别嘅嘢要去做，我见你哇，即系嘉明你都好勤力，我落机就开工啊， 多谢你啊，所以点解点都要赶翻嚟咧？睇完个演唱会即刻冲去机场。搭点几钟嗰班飞机 系凌晨机系嘛？ 系啦，凌晨五点钟落机就即刻冲翻嚟，攞住个班兰蛋糕送俾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团队食啦！ 系啊，所以系特别好食噶， 好新鲜噶， 系有温度嘅，因为有爱喺当中啦。咁头先嘉明话你今次去就有目的啦。咁其实我哋都喺你出发之后咧，都预告咗俾听众朋友话：喂，嘉明啊，今次咧好有机会咧睇乐坛天后嘅一个演唱会。咁如果有follow 你嘅社交平台，都应该睇到你。又拍片啦， 系啊，因为实在唔拍唔得啊！第一次咧系感受一个61,000人一齐去到参与一次演唱会嘅机会咧，即系当然之前都曾经有幸去过，譬如话日本嘅 Summer Sonic 啊嗰类大型音乐节嘅，咁但系今次系。大家60,000人以上睇同一个歌手咧，就真系第一次啦。 系个感觉系咪好远噶？除咗睇 screen 之外咧，其实即系都见到阿 Taylor 咧系好细一粒， 一粒蟻咁樣， 半截手指多少少。 咦，我曾經睇過一場最多人睇嘅同一個嘅 artist 嘅表演，就係喺大阪睇 Glay 嗰陣時，就10万人嘅一場演唱會嚟㗎。係啊，即係佢哋特登喺嗰個佢哋嗰個環球嗰個遊樂園咧，咁佢附近就將個停車場就改建咗嘅，咁所以咧就亦都擺咗10万人喺一半，嗰個真係又係好大經歷， 都係要睇熒幕咯。其實講真， 唔 係 啊，我嗰陣時去到嗰個位都前啊，唔使用望遠鏡都睇到佢哋噶。 哇，咁你又 係啊， 正！ 因為睇到今次即係 Taylor Swift 嘅，即係成日都話，即係香港嘅政府都有講話啊，多啲想請啲巨星嚟啦。其實個產業鏈點樣寬廣法咧？其實我近排咧有四批嘅朋友都有去新加坡嗰度睇呢個 Taylor Swift 啦。其實咧，有幾個都唔係同一日，你諗下一場入面可以坐到幾多人啊？6万人 啊！ 你諗下佢好 成六喎、 啊，我印象中佢開6万啊嘛，係嘛、 啊？ 哇，6636喎， 係啊！ 你係講緊36万嘅人流係可以即係進與出去新加坡咯，即係我好多香港嘅朋友都飛去新加坡咯。 當晚咧 有一晚就有落雨，一晚就冇落雨，有一晚就有啲基建失靈，有好多晚都基建冇失靈，係 啊， 係啊。 都佢現場都有問嘅，有邊啲係新加坡本地嘅朋友嚟嘅，咁都好大呼声啦。咁之后再问有啲边啲系真系好远远道而嚟睇今晚嘅演唱会嘅，其实系都唔少噶。咁都讲下即系整个嘅三天行程嘅感觉啦、 啊啊。 因为都成日都我哋香港成日都会同新加坡比较啦。咁究竟比较上嚟嘅时候有啲咩嘅分别咧？第一件事咧，我就想讲系其实今次为咗呢一个演唱会咧，佢哋嘅投入程度有几高。之前都有讲过，因为佢哋本身系请到好多唔同类型嘅 A 级歌手去到做演唱会啦。咁所以當地人咧講真又唔係好自在啫，因為實在選擇太多啦。咁、所以有啲朋友都話啊，係啊，我前嗰筆睇 Coldplay 啦，我唔睇 Taylor 啦、或者係啊，我睇咗 Ed Sheeran 啦，我唔睇 Taylor 啦。所以就本地人又唔係相當之咁熱情嘅啫。咁但係反而咧，先我哋有一個交通嘅消息要講咗先。 好啦，咁啊呢個咧就係港鐵嘅消息啊嚇。咁啊唔該曬 Didi 拎入嚟嘅。咁啊由於何文田站附近有信號故障，觀塘線列車駛經何文田站至到黃埔站路段嘅時間咧需要慢駛㗎嚇。咁所以觀塘線來往黄埔站以及咧就调景岭站嘅行车时间，咁啊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嘅，咁啊大家喺港铁嘅路程上面要预留充裕嘅时间啦。 唔该晒小白吓，咁啊讲翻喺新加坡当地嘅呢个情况啦，感觉上咧系真系全个国家都系支持同一个歌手去开 show。 系 点解咁讲咧？因为除咗佢哋本身个政府好多嘅唔同嘅诱因要邀请佢之外咧。由你一落机去到酒店嗰一刻，无论佢系地标性嘅酒店、地标性嘅商场，甚至乎系游览区嘅地点，都系播住佢啲歌嘅。 哦，机场有冇啊？ 机场冇， 机场冇， 系啦，机 场亦都冇佢嘅 banner 或者冇 Taylor Swift 个样咁样。 冇嘅，飞机上面有啲间唔中嘅广告嘢咯，咁、嗰个都系因为酒店有啲特别嘅 package， 所以喺嗰度就买咗个位嘅。但系个感觉上真系你一落咗机，一去到酒店嗰一刻咧，就已经系全部话俾你知，系啊，你嚟得啱啦，就系呢一度。 佢哋咧好中意全程做一啲嘢噶，譬如佢哋每年嘅 F1 咧，佢系黑夜赛车噶嘛，即系佢夜晚黑将成个新加坡 佢系出名嘅夜叫夜战嚟噶嘛，呢个系。 咁咧佢就会将好多唔同嘅景点咧都亮灯，咁咧你去到嘅时候咧，已经满布晒 F1 个 logo 啦，跟住咧又有好多纪念品周街卖，系周街卖啦。咁我就觉得你一去到成个城市，你真系如果你未参与过 F1 嘅城市咧，你真系以为新加坡系赛车城市？ 系啊， 其实并不是。我想讲佢只系一个旅游嘅国家啫，咁样，即系你唔能够话佢系一个赛车嘅國家啦，係咪先？好老實講句，即係佢只係有份去搞 F1， 但你喺嗰一刻佢就扮到好似模似樣噶， 係啊， 個氣氛係令到你即係好想自己都落場賽一賽咯。咁嗱，呢啲活動我覺得可以借鏡啦，唔好講學習啫，我覺得可以借一啲骨髓翻嚟。喂，如果我哋香港搞啲盛事，我有人聽阿嘉明，哇 Taylor Swift 人哋點樣搞？喂，有機會我哋都傾到其他嘅國際巨星噶嘛？到時我哋可以抽啲骨髓，我哋香港可以點樣搞就可以哇賺多啲錢啊嘛！ 嗱，播歌就好簡單啦，基本上所有商場同埋所有而家都會有人流多嘅地方咧，都已經有佢哋嘅播音系統嘅。 咁好簡單可以解決咗一件事，做到氣氛啦，係咪？第二就係嗰個亮燈方面啦，真係佢有啲譬如話喺出邊咧有個大水池會噴水嗰啲 show 咧，用埋人哋啲歌去砌咗一個度身訂造新嘅 show， 就俾你睇佢點樣用呢一個嘅技術嚟到配合翻佢嗰啲歌額外嘅一個表演。咁好啦，某大酒店咧就直頭有啲係佢嘅 package 嘅，有啲咩咧包你兩張 VIP 飛。三晚嘅酒店，加少少即系喺餐饮方面嘅一啲 coupon 啊，各样嘢啦。咁然之后咧就都有包埋你喺附近啲景点可以有啲即系预先又系去预览啊嗰啲嘢啦。但系佢讲紧咧系10,000蚊波子嘅一个 package，改埋人哋嗰啲歌名嘅一啲特别嘅包装去形容呢一个 package。是全部賣曬嘅， 哇！ 咁10,000蚊波子，哇，都誇張， 接近成六噶啦， 係啊，係 啊， 係 啊， 所以即係你可以想象到嗰一個經濟效益有幾厲害咧。咁咁好啦，咁再加上咧，其實一年開咗6場 show 啦，究竟佢係唔係每場收你300萬去到嚟做呢一個演唱會？唔講住啦。但究竟嗰個成本效益係唔係真係正咧？嗱，有啲比較新嘅數字咧，就係話原來咧今次去到新加坡遠道而嚟要搭飛機去嘅一班粉絲們咧，預咗睇 show 嘅價錢去到。当地的洗费是乘三的，譬如说我今次拿着张2,000蚊的门券去到新加坡那里去看一次 show，我预咗在当地我会洗6,000蚊的，包括我的酒店啦、餐饮啦、买嘢啦、各样啦， 你买门票即是每个人人头就10,000蚊到啦， 是啊，咁所以呢个就是基本上你可以反映得出嚟嗰一个嘅实际旅游带嚟的数字啦，咁所以整体嚟讲咧，有人就预测有啲即经济学者咧就计啦，其实今次呢六场嘅演唱会分开两个 weekend 去到做啦，讲紧系成接近。5 billion 的收入，这个是讲紧美金，咁所以就大家都可以睇下睇个回报系咪值得啦。咁但系另外我又觉得咧，佢哋都得意嘅，纯粹系睇翻演唱会周边嘅一啲趣事啦。佢哋咧警察去到封路嘅地方唔多，佢有啲基本嘅交通警系话俾你知啊，可能你揸车嘅话入到去呢一个嘅停车场附近咧就会封啦，咁少少嘅绕道啦。咁但大部分都系搭翻当地嘅有铁路嘅，即系搭翻 MRT 去嘅。咁原来喺 MRT 入边嗰啲地铁站咧，都会有啲人话俾你知嗰个方向系。点样做？好多义工，好多嘅后生仔话俾你知点样去呢个地方。 咁我想问，今次举办嘅地方系咪近市政府站，定系喺乌节路旁边？即系喺市中心嘅都系。 直头就系佢嘅 National Stadium。 哦， 系啦。咁所以咧，去到嘅时候咧，会有啲比较可能热情啲嘅朋友仔。改編佢啲歌，話俾你知喺邊一個轉左轉右啊？ 佢會唔會 去到嗰個？ 連埋佢哋嗰啲鐵路咧，都揾 Taylor Swift 嗰把聲，佢哋話下一個站入咩？ 咁要 AI 咯， 下一個站就可以嚟到睇我。 我估可能好貴啊，不過我覺得即係啊，呢啲嘢都係我覺得人哋做得好，我哋可以借鏡。點樣可以傳承去搞一個活動，而真係有個經濟效益，可以再個槓桿大啲啊！之後嚟香港從來都係玩槓桿嘅地方啦。老實講，即係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哋俾钱唔紧要，有冇十倍效益先？如果有，梗系做啦。如果你话唔系，1:1嘅啫，咁系梗系谂下先啦，系咪先？ 系啊，咁同埋咧，再加上去到当地咧，真系见得到，无论系一啲帮你搣飞嘅朋友仔又好，又甚至乎咧系即系纯粹系带下路嘅朋友仔都好啦，你走嗰一刻咧，佢都话系咪好开心咧？下次再见啊！即系嗰种嘅热情，嗰种嘅真系全程投入嘅感觉咧，系好感受得到。 同埋 Taylor Swift 系一个即系几特别嘅一个天后，就系、是、佢基本上啦系冇乜负面嘅，除咗佢。感情世界之外啦，咁你就知道睇 Taylor Swift 嘅 fans 咧，其实都几纯纯乖乖嘅。 同埋佢啲 fans 嘅投入度咧，系真系点解呢一次嘅演唱会咁多人去支持？唔系真系纯粹净系睇 Taylor 咁简单。我家明咁大个人啊！ 唔系好细个啫，廿八岁啫，28岁啫，唔好扮老。 但系我未试过喺一个场地见到咁多猪片嘅。 哦， 哇 哇，我想话系啲 fans 都会咧着到猪片衫咁样， 真系个个盛装出席啦。唔好话个个啦，嘉明冇，我老公都冇。但系我环顾身边咁多，即系6万多人嘅一个场次入边咧，我谂每四个有一个。是真的盛装出席，就算不是盛装，我真的度身订造，因为我都访问过部分的朋友仔，他说我这套已经用了8个月的时间来到整的了，我很 ready 今晚看这个 show 的。成手讲的是由手腕到手踭都是他那些串串。咁再加上呢啲朋友仔係每一首歌，你當係睇 K-pop show 咁樣呢，咪好知道有啲係你就咁聽嗰隻歌冇嘅位置係啲 fans 唱嘅位嚟嘅。 係呀。 好準備充足㗎，全部知道咩時候要唱，咩時候就嗌新加坡，咩時間就點點點。所以 係好誇張， 誇張啊！特別佢嗰啲手本名咧，幾時講羅密歐啊？幾時講 Say Yes 啊？ 同埋真係有人求婚啊！ 但你点睇咧？即系你点睇咧？ 就喺前三行嘅位置。 关于求婚呢件事，你点睇？你讲咗 hijack 咗嗰个演唱 会。我又觉得 OK 嘅，因为实在一嚟人太多啦，佢唔会 hijack 到成个场，亦都冇特别嘅焦点摆咗喺佢哋度嘅。 原来咧，只要人多咧就 OK， 所以咧 系啊，淹没咗 嘅。天咧一开咧一开演唱会咧，开可能开十五万嗰啲工人体育馆嗰啲场啊，点样啦？其实你点球都冇所谓嘅，因为佢根本睇唔到你下面发生咩事。但红馆咧，因为旧时红馆咧，佢哋喺红馆开咧，就成日俾啲其他啲五迷啊，话哎呀，你哋唔好成日攞呢啲嚟求婚啦，我不愿咩一个人嗰啲歌咧，有几首咩恋爱 ing 嗰啲咪好甜嗰啲歌咧，即系就攞嚟求婚咧，就觉得 hijack 即系骑劫咗个演唱会。咁、原来只要够人多就唔会啦。 系啦，同埋佢亦都唔会有镜头特别去影你嘅，可能即系次次都有，所以都惯咗。身边的人会很支持你，所以都是 sweet 的一件事来的。还有呢，我会觉得粉丝们去参与到，还有他真的那条手带呢，懂得着灯那一条呢，是很令到整件事真的更加有投入感。 我有朋友有去，他是一个白色呢，好像隻智能手表的圆碌碌正方形戴在面这样。那有什么用的那一样 东西？他呢其实就是无论你坐哪个位都好，你是入到场就立刻连通了他那个系统，他是跟着他每一首歌每一个 beat 就会变不同颜色，咁所以听到譬如话You Need to Calm Down 嗰一首星名曲啦，就全场咧会跟住嗰个节奏去变成彩虹颜色啊，会跟住喺唔同嘅情况，你系配合翻整个嘅场地，你变成咗演唱会嘅一部分，你去帮手造成嗰个气氛，所以你影出嚟嘅时候唔影唔得啊，真系，即系嗰种嘅人浪咧就俾呢一条手带系换咗咯，咁所以成件事你会觉得哇，无论我系到几远又好，我喺几近都好，我带住呢条手带，我就系 Taylor 演唱会当中嘅一部分。 系，所以呢个新加坡之旅咧，嘉明都系好满足啦， 变咗个 Sweetie 咯，而家 唔止变咗嘅，佢仲有一大亮点，就系佢嘅 IG Story 有泳衣照噶吓，但可能已经过咗啦，因为 IG Story 系留咗十几个钟头嘅啫， 够啦， 好啦，我哋一齐听下 Taylor Swift 先。 Time saying this is it, I've had enough. 'Cause like we hadn't seen each other in a month when you said you needed space. What? Then you come around again and say, baby, I miss you and I swear I'm gonna change. Trust me, remember how that lasted for a day? I say I hate you, we break up, you call me, I love you. Ooh.Ever. I'm really gonna miss you picking fights and me falling for it, screaming that I'm right. And you would hide away and find your peace of mind with some indie record that's much cooler than mine. 呢一首歌咧都造就咗除咗系 Taylor 本身嘅红之外咧，佢嘅其中一位嘅 dancer 啊嘅舞者咧都系红咗嘅。点解咧？就因为呢一位阿 Saunders 咧，佢就系趁住呢一只歌有一个位咧，就系俾佢有一个发挥嘅空间。咁就系咧 Taylor 喺讲独白嘅时候咧，就会讲到最尾递个麦俾佢，咁佢就系承接翻最后嗰句，跟住 Taylor 再唱咁样样啦。佢系去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咧，都会改少少嘢嘅。咁就系呢一位嘅舞者，全场得一句。是有揸咪讲嘅啫。咁当 Taylor 递个咪俾佢呢，佢就会讲返当地嘅一个俚语一个潮语嘅。喺新加坡六场六种唔同新加坡话。 哇， 包括咗我哋都香港人都识嘅 No 啦。 No 啦。 又甚至乎呢，我睇嗰场呢阿啦嘛。即係当地嗌 Oh no。咁就会咁。即係佢去到澳洲就会讲 No l e r 即係真係当地本身人嗰一种嘅说话嘅方式呢就会粒咗落隻歌度。所以呢啲位呢又係觉得啊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喎。都係气氛嘢嚟㗎喎。 啊如果佢真係嚟到香港。会讲啲乜嘢咧？ 唔使啦，或者唔啦，咁 或者讲呢啲啊， 系讲 应该个窿 又得， 唔知系咪咁啊吓？我唔知啦，佢嚟先啦，佢再嚟，佢嚟嘅时候我哋再同佢倾下，究竟讲啲咩先符合香港嘅气氛啊？ 又得，咁啊，而家差唔多到八点钟啦，听完新闻之后，你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噶。 八点十二分，星期三嘅早上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 早晨， 系早晨， 哇，港股啊厉害啊吓，咁 啊， 犀利 啊，琴日 系啊，琴日我记得晏昼即系我都听你做节目其他平台嘅时候咧，咁啊都唔系升咁多，咁到我咧两三点做另一啲平台嘅节目主持嘅时候咧，哇，突然间。爆咗上五百点，我以为自己睇错喎，咁样嗱，重上啦万七点水平啦，成交畅旺啊，亦都咧明显见到有个动力喺当中嘅。咁啊，记得咧，琴日 Kenny 都有讲咧，话哇，如果升穿条一百天线咧，就港股都有啲运行啦。咁啊，果之然真系发生咗咁啊。OK， 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讲下港股琴日升市嘅原因何在啦，而大市嘅亢奋情绪可唔可以延续多几日啊？ 咁啊，明顯琴日就真係有啲突破嘅，因為睇翻就嘅之前我哋都成日講啦，就都受制翻條一百天平均線噶嘛。咁啊，琴日就下晝大舉突破呢個一百天平均線啦，同埋仲有成交配合喎。咁啊，即係近排嚟講，成交方面咧都比較少，好似即係琴日咁暢旺噶嘛。咁啊，似乎都係真係啲分鋪咧就入翻嚟港股市場嘅。咁我諗就真係之前咧港股真係實在太落後啦。同埋另外美元咧，你見到美匯指數方面咧就落翻一零二啊。通常美匯指数转弱嘅话咧，美元转弱咧，就港股有运行噶嘛。 咁可能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与此同时就系、是有少少传出啦，咁啊十二间嘅内银咧就为到万科去筹钱，咁琴日咧最积弱嘅内房股咧，哇普遍啲民企内房都升得几夸张，嗱唔逐一去讲啦，有啲都因为股价都非常低残。都彈翻成 14% 啊 ，19% 單日之內啦，咁樣咁內房股係咪有機會轉勢咧？你睇法係點啊 ，Kenny？ 嗱， 內房咧，我會謹慎啲、小心啲。雖然你話係國家政策方面咧，都明顯咧，就係而家都態度上邊咧，都會係救內房。不過咧，都係嗰句其實就算提供呢個係融資點都好啦，主要咧都係喺嗰個項目層面上邊啊，即係喺補交樓上邊啊。咁暫時睇唔到咧，佢哋會解決佢幫佢內人方面咧解決佢嘅債務上面嘅問題咯。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呢個係一個即係兩件事嚟嘅，咁我諗國家嗰、那個對內房嘅政策啦，一路都冇變嘅，都係繼續咧就維持補交樓啦，咁啊令到佢哋咧可以繼續係生存啦，繼續有營運現金流啦。但係咧個債務係咪一時三刻可以幫你解決咧？尤其是境外債嘅話咧，咁我覺得依個咧就要即係小心啲去睇咯。咁但係當然萬科今次就上個禮拜過到關啦，即係、就是、可以即係及時咧就還到債同埋息咧，咁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咁除咗內房咧，其實琴日最大嘅消息或者喺藍籌咧升得嘅比率都多咧，就係、是、只小米啦。咁啊，話3月28日就開售啦，架小米汽車咁樣，股價飆升咗11%。哇！呢、這個亦都係好耐冇見小米一個咁嘅表現出到嚟啦。咁啊，呢、這個上市就即刻會交付啊，即係講緊佢唔同嘅系列咁樣啦。咁啊，Kenny， 不如你都講下。你有去发布会睇下架车喎，其实好唔好啊？ 其实我觉得就小米方面咧，其实就除咗话小米本身升之外咧，大家值得留意一样嘢，琴日我哋都提过咧，就系啲内需消费嘅行列啦。其实你睇到好似譬如海底捞啊吓，琴日都升得好劲嘅，或者系华润啤酒啊等等各样。咁小米其实我相信都系除咗话电动车因素之外嘅话咧，都系受惠翻大家睇好翻内地嗰个系消费嘅板块、消费市场上边一个改善啊。咁即使你话啲平台股，譬如好似琴日一啲京东啊，或者系阿里巴巴都升得唔错。咁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会系将呢一啲板块方面咧，未必会睇成一个高增长嘅经济嗰、那个系新经济股或者科技股，反而调翻转会睇翻咧，究竟如果内地方面咧个消费市场改善对佢哋嘅帮助系乜嘢咯？咁小米我谂亦都系啦，因为佢除咗话电动车之外咧，其中一个好重要产品就 系 手机啦。咁而小米方面咧，就最大嗰個係即係情況就係話咧，大家會睇翻佢電動車出嚟之後咧，同佢個生態圈嘅結合啦。因為而家其實其他電動車公司方面咧，包括理想啦，琴晚都係最新消息都話再減價啦。咁所以變咗其實其他嘅品牌方面咧，都係做緊一個減價戰嘅。咁如果你話鬥平鬥減價冇意思啊。咁所以變咗小米方面咧個賣點就話點樣去結合翻咧佢而家。嘅嗰個智能設備嘅實嗰個係生態圈點去提供一啲增值服務咯？我相信未來呢個係電動車嘅發展都係我哋節目都講好多次，就係話唔可以淨係靠車啦，淨係靠單一車嘅話咧，咁你只係靠呢個價格競爭嘅話咧，你個利潤咧就必定會跌嘅。點樣利用車呢個係媒體嚟到去增加一個係服務性收入咧，呢個係最重要啦。 咁啊 ，Kenny 同你跟進埋啦，即係大家都話啊，好期待佢3月28日嗰架車個價錢究竟係點、因為嗱，Day One 佢哋話阿雷軍啦，即係佢嘅主席啊，做車嘅時候都講到啊，個冧心應該會平啲喎。咁但係依家咧，好似個發布會都講定話啊，其實冇大家想象中咁平嘅，因為成本都高嘅，原來研發電能車咁樣咁啊，即係系咪个价格都几定义到嚟紧小米汽车嘅方向？因为头先你都有讲，譬如理想汽车咁，佢都减价战啦，以至前排即系 Tesla 亦都有减啦。咁啊，比亚迪当然佢会有上中下路嘅一个销售嘅方案啦，就可能会叫靠谱一啲啦。咁但系小米嘅定位究竟系点啦？咁你点去观察咧 ，Kenny？ 嗱，我估佢咧都係定嘅檔次方面咧，都係30多萬人民幣，即係而家最主流嗰啲比較中端少少嘅電動車嗰個 segment。但係咧，我諗佢都係用一個即係比較而家啲車廠都係用啲聰明嘅辦法嘅，就係話咩咧？好似手機咁啊，有呢個 Max Pro 啊咁嘅版本，但係其實都係嗰部手機嚟噶嘛。但係只不過咧，佢就將嗰個功能上面嘅話個提升啦，同埋一個係豪華啲啦，可能就會有一啲勁啲嘅版本。所以有機會咧，如果小米最 top 嘅版本嘅話咧，其實可能有機會去到40-50萬人民幣都唔出奇。咁你就會可以囊括咗咧一個最主流嘅 range， 就唔使將自己定死咗30萬就30萬啦，就係話 可以有機會咧，就拉高少少個GP。我諗都係用呢啲方法咯，但我估佢唔會去到50万、60万人民幣嗰種嘅檔次啊。 嗱，講開電能車咧，有一則特別嘅交通消息啊，嚇咁啊，都要同大家講翻港鐵嘅消息嚟嘅。由於學民田站咧附近有信號故障啦，觀塘線嘅列車咧駛經學民田站啊，去到咧黃埔站嘅時段咧就需要慢駛啦。觀塘線咧來回黃埔站啊及調景嶺站嘅行車時間咧要預計額外多10至15分鐘啊。至於觀塘線咧由黃埔站去到咧調景嶺站咧要維持咧6分鐘一班啊，而油麻地站咧去到啊调景岭站咧维持每3分钟一班啊，观塘线同埋港岛线嘅列车咧预计每3分钟一班车啊，请乘客们咧喺个行程方面咧预留充足嘅时间啦。好 ，Kenny 环节最后咧同大家咧跟进埋啦。嗱，正所谓金股齐鸣，金股齐鸣，近排啲金价咧都系咁破顶，嗱唔止金啊，其实比特币咧都系咁破顶啦。嗱，当中有冇啲即系 correlation 喺当中？其实即系开始我哋都要慢慢睇埋啲虚拟资产或者虚拟货币嘅走向咯 ，Kenny 你点观察噶吓？ 我谂呢个都系个核心点就系同个美元关系啦，因为大家而家都即系知道美国方面咧就系今年虽然就而家减息次数可能未必咁多，但系都系减啊，咁所以你见到美汇指数咧都系碌翻去102嗰边，甚至乎我自己睇可能有机会落到去100嗰啲水平添啦，咁所以变咗就大家都会分散啲资金去啲非美资产里边啦。咁尤其是之前好多喺譬如貨幣基金又好，或者係享受緊美元高息嘅錢咧，都會開始慢慢出翻嚟嘅。咁所以非美資產咧，其實就相對嚟講個吸引力就會係多啲。同埋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話咧反有啲人就覺得啊投落去 Bitcoin 會唔會話係啲人風險位立係提高咗咧？所以去一啲比較高風險嘅嘢咧，我反而覺得有另一個角度睇就話。美股升得好劲啦，即系其实我哋讲紧嗰啲纳指七雄咧，估值都真系唔平嘅。咁虽然大家都系继续睇好美股啊，但系就始终嗰个风险，我觉得相对高咗，所以大家都可能将个 portfolio 嘅话咧，就分散嗰个资产啦，唔系净系独孤一味集中喺美股上边咯。咁所以有其他嘅各类型嘅资产类别嘅话咧，都会有啲资金流入。你见到 Bitcoin 升咧，佢又唔系呆炒嘅。你見到佢有分鋪入，同埋佢新增嗰啲係額外嘅資金方面咧，係講緊規模唔少喎。如果你 Bitcoin 咧，而家佢個 market cap 咧已經去到幾多水平咧？係14000多億嘅美金喎， 係 超越咗白銀嘅 market cap 喎。 咁同埋有多即係美國嘅投資銀行亦都持有啦，咁啊，所以都係有一定嘅支持。同過往譬如可能10年前大家去講 Bitcoin 嘅時候，都覺得好多 bubble 喺當中噶嘛。咁依家好似即係連紐交所都有啲現貨嘅Bitcoin ETF 去做 trade 嘅時候，好似又踏實啲喎，成件事係嘛 ，Kenny？ 我諗係正叫證明化咗，俾個名分佢咯，就係話過往可能大家覺得 Bitcoin 係咪一個真實嘅規範嘅一個係投資產品咧咁樣？咁如果而家你見到有一啲係即係認可嘅交易所都有相關產品出嘅話咧，咁你就起碼大家個信心會比較強啲。咁但係係咪代表佢會升或者代表跌咧？咁呢個係另一個考量啦，即係起碼你嗰、那個。叫交易對手風險 counterparty risk 就降低咗咁解咯。 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啊 Kenny 鄧聖興咧為我哋帶嚟好飽滿嘅一個財經資訊啦。唔該 Kenn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 拜。 是个代名词，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新与新意。Oh family， 难过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生命放下某些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我爱我家人，哪管是谁人，遇上旧灵魂，愿与地球能牵引。We are friends。 是个爱字，淋漓尽致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Oh family， 让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彼此的相识，用爱将生命安慰。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就嚟八点半有两个资讯咧，想同听众朋友啦，同埋同我嘅主持拍档咧一齐讲翻。第一样咧就系港铁嘅消息啦，何文田站附近嘅信号故障咧已经完成復修啦，咁、yeah. 啊，观塘线列车服务咧就逐步回复正常啦，同时咧。荃灣線啊，同埋咧港島線嘅列車服務咧，亦都會逐步回復正常嘅。咁啊，重回正軌正啦。咁啊，最緊要大家趕得切去翻工， 翻工順順利利啊！ 放心啊，打工仔好多咧，老闆都聽晨光第一線嘅，佢會知道你哋點解會遲少少啊。依家咧有啲老闆會好醒啊，我想講懶醒啊，但係佢哋會好醒。我知啊，頭先我聽心機都聽到啊，啲主持講啊話港鐵話又 OK 噶， 有消息啊嘛，有變啊嘛。 係啊，但係明明人哋咧。八点廿几分已经讲咗话，已经好翻噶啦。你冇嚟十点先翻到嚟，阿强咁样， 咁又唔好咁过分， 系啊，唔好咁过分。明明见到你，喂，仲有啲即系嗰个蛋字啊，吓，仲有黐住喺个嘴角嗰度。 哎呀， 唔好咁样，系啊。喂，咁啊，讲开呢啲老板啦，同埋员工啦，可以讲下呢个找紧大湾区嘅机遇啊吓。咁啊，如果你想北上发展嘅年轻人咧，就留意啦。劳工处咧将会喺今个月嘅14号同埋15号咧喺湾仔啊香港。

春秧街同埋北角总站啦，东行线呢两个站咧就系需要服务暂停嘅电车，就系由于受坏车影响。咁另外港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南开下道到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就是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南开下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咁而家交通都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繁忙，龙尾天富海湾。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头先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南开下道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太子道西噶，就系窝打老道沙田近住南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有待消散啦，排到去太子道西。咁再提一提大家就系港铁消息，何文田站附近嘅信号故障咧已经完成复修啦。咁观塘线列车服务咧会逐步回复正常，同埋荃湾线啊、港岛线嘅列车服务咧都会逐步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彭俊、 小丑跟疯子怎样练成无需掌声，只要博人们的一点笑声。 Beanie 说天黑无片无记那指望于商店齐上齐落变身购物狂，有猫叫也不想多。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星期三8:37，今日做啲咩好呢？今日就係记录一下而家你生活之中一啲令到你满足嘅事情。咁、我讲先啦，其实我觉得而家呢喺呢一刻啊，我觉得最开心嘅就係做到我嘅工作啦。喺个工作里面呢，我能够可以係去到捐东捐南，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发掘一啲我唔知嘅嘢。咁、当我识到一啲新嘅嘢嘅时候呢，个满足感就好大。 睇到你对工作嘅热忱 啊。 热忱要用呢、這个因为你已经着埋咧呢个凝聚香港噶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 衫都有着，一系你今日都有着， 准备随时就可以出去 ready 吸收新知识。 喂，其实都好嘅、我觉得即系你话叫做电台电视咁两边吸收啲新知识，跟住互联互通咧，其实亦都系我觉得做一个传媒人咧最享受或者最好嘅一件事咯。系、所以你要珍惜有呢个机会， 我好珍惜。 嗯，系啊，咁就好啦。 有冇边个？ 分享下喺而家呢一刻，你哋都好珍惜嘅。 得，我都好珍惜咧，而家暂时有嘅嘢嘅，即系例如有小朋友啦，两位啦，跟住我工作嘅都喜爱工作啦。咁但系咧，我要抱住一个心情咧，就除咗今日系一个叫做珍惜呢啲眼前嘅嘢之后咧，仍然有个野心嘅。 系 呢个野心咧，就继续咧喺工作方面做得更加好啦，精益求精。小朋友方面咧。佢哋又梗係好啦，佢哋開心咧，我太太又開心啦，所謂 happy wife，happy life， 冇錯啦。 講出男人嘅至理名言啦。 好嘢，好嘢。 我就好珍惜我嘅拍檔㗎，其實即係我覺得啊，即係大家能夠喺每一朝講緊六七點就已經趌起身翻到嚟公司，而可以好好咁樣完成成個晨光第一線咧，其實並不容易嘅，因為我哋都有好多時都唔係淨係一樣嘅工作。作啦，或者你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岗位，譬如即系小华系人哋爸爸啦，即系阿嘉明三个小朋友嘅妈咪， 系啊， 我觉得你每一集嘅晨光都系嚟咗珍贵嘅，即系你好好嘅。其实我成日以为咧，嘉明翻嚟做晨光，佢会成日望住部电话，因为咧佢会喺个 cam 嗰度睇下，即系最细嗰个点啊，即系细二女翻咗学未啊，大女食得够唔够饱，咁呢啲都系好基本会做嘅嘢嚟噶嘛。啊，但你又冇啊，你一按 panel 或者一坐喺个直播室入边。就全程投入咁去做咯， 系啊，迟啲大家都会有机会可以喺我哋不同嘅宣传声带当中听得到。其实呢一个系我妈妈教我嘅至理名言嚟，系啊，即系就系一做就唔，一系就唔做，一做就要做到最好。 呢个都啱，呢个都啱。 一系唔威，一威啊龙咁威， 同埋我自己咧，真系真心相信嘅。我觉得冇话可以同步进行好多样小碎碎、湿湿碎碎嗰啲嘅所谓 multitask。我觉得好似人咧个脑咧就好似我哋嗰啲开咗一个嗰啲叫做咩上网嗰啲版面，你可以开好多个 tab， 但系你每次只系望住一个 tab 嘅啫， 系啊系啊， 所以专注咗佢，打个交叉就可以做下一个 tab 啦。 嗯，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专注啦。嘉明，你有冇感恩事项啊？咁样 其实感恩健康啦，因为大家即系身体非常之紧要啦。近排啲气温即系过山车咁样样，大家即系翻到嚟冇事冇痛，唔使戴口罩，已经值得。 下个礼拜又话湿咯，又有啲热啊，咁又系过山车咯。 系啊，经历过100%嘅湿度之后，大家都真系觉得哇， 系啊，下个礼拜又有啦。 补充下先。补充下先，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今朝早嘅家长考牌学堂，继续有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嘅主席方逸展先生。早晨啊，月芝。 早晨啊，嘉明，大家好。 你好啊，嗱，我哋成日都讲家校嘅合作啦，讲到两个嘅合作单位要夹得到嘅话咧，相信都有好多唔同方方面面嘅配合需要做得到嘅。但系咁，陪住小朋友成长咧，小朋友佢自己喺唔同嘅年纪都有唔同嘅需要。咁喺家校呢一个合作方面，我哋系点样可以帮到小朋友喺？適合嘅情況之下，一齊合作上面都有啲不同嘅微妙改變嘅咧。 嘉明咧就好明白小朋友會成長咧，其實家長都要跟住變嘅。 係啊， 因為個教養方式咧唔可以由幼稚園一路一成不變咧，去到佢小學、中學，跟住大學，跟住出嚟做嘢咁樣。咁但係點樣去變咧？其實家長第一要有個意識啦，呢個一個終身學習嚟。即系其实坊间都好多唔同嘅课程见到啦，咁教育局都推出咗一个嘅家长教育嘅框架啦、架构啦，咁咁其实呢个正正提醒家长个不同时代要用唔同嘅方式去面对嘅子女。我哋见得到咧，幼稚园嘅时间咧，父母好多时系最紧张嘅， 系啊， 咁咧就我哋成日见经过幼稚园翻学放学嘅时间咧，特别系翻学时啊，你发觉啲家长好似将啊珍而重之最身边最心爱嘅宝贝咧，就交咗俾老师入去。 小朋友都未喊，家长喊咗啦， 系啦系啦，已经眼湿湿咁啦，好似系，即系觉得好紧张嘅。咁呢个咧，其实亦都形成咗你幼稚园去做一啲家校嘅活动时咧，家长就出席嘅一定可能两个都会好齐啦。小朋友都好开心，家长嚟啦，好乐意同佢分享啦。咁呢个模式咧系幼稚园嘅好好嘅一个嘅有用嘅一个资产嚟嘅，即系家长嘅支持好清晰。去到小学、中学时有一啲唔同嘅做法啦，因为我哋发觉咧，可能有啲好似系义工团。家长参与咧，家长好乐意嘅，即系无论系校内帮子女，可能系一啲学校上嘅学习上嘅嘢啊，唔同嘅一啲可能疫情时嘅清洁啊，小卖部啊，可能系考试时可能煲糖水啊，咁呢啲嘅咧，其实家长嘅参与嘅模式咧都。 都好多林種種嘅。咁但係見到一路邁向中學時咧，有時子女會覺得，咦，我同同學相處得好地地，我又未必想家長知咁多。咁某程度上，啲家長就開始就少咗參與學校嘅活動嘅。咁尤其是係都幾多時見都係爸爸。即係你家長當你學校做一啲家長嘅教育嘅活動時咧，好多時可能係八九成係媽媽咯。咁呢、這個模式嘅改變咧，其實係但當然媽媽個支持係大嘅，即係媽媽一定係可以嘅話，一定會嚟見得到，就算中學階段都會嚟。咁但係嗰、那個嗰個性質上嘅改變就係、是、從一個可能好直接參與課堂上幼稚園時或者一啲個活動時一齊去參與親子活動，到慢慢咧就抽離少少啦，多咗係用一個可能係講座模式，家長去開始去學呢個學習管教啦嘅模式，咁樣去支援子女咧係多嘅。咁呢個就係、是，但係呢個係個模式。呢、这個亦都反映翻個參與度，因為家長會覺得其實咁樣參與好似係順理成章，但我哋成日希望多啲，唔係、哦，可唔可以做多啲唔同嘅一啲嘅親子活動啦？譬如係一啲嘅大家可唔可以共同參與一下 STEAM 做下機械人，參與一下一啲嘅可能體育活動，一齊去做一下行山啊、打波啊，甚至係一啲觀賞文化啊呢啲咁嘅共同嘅話嚟講嘅興趣，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見到。當你做一啲家庭嘅一啲嘅happiness， 講緊即係幸福家庭嘅指數啊嗰樣咧，你會發覺好多時大家一舉手就話：，咦，我最想同家人咧就係去旅行，第二樣就食飯。大家其實睇得到咧，我諗香港人都係有呢個中國人嘅一個文化啦，點樣去將個愛去表露咧？好多時就係希望大家用一個共同經歷。嘅一個嘅事件，跟住用互相去服務對方，一個咁嘅模式咧，去講到大家嘅愛出嚟。咁、所以如果學校嗰個親子活動嗰樣嘢，無論係幼稚園好階段、小學階段、中學階段，都甚至大學階段，都可以製造多啲啲咁共同經歷俾家庭咧，家長與子女咧。咁我覺得其實呢個家庭關係一定會更加和諧，更有幸福感嘅。 我最記得咧，當大女咧成為小學生嘅時候咧，第一次收到通告，咁就話咧學校搞旅行，咁我就即時咧係幼稚園媽媽嘅心態，哦係喎，我要 mark 低個日子，我都有份去嘅喎。跟住轉頭有位媽媽話俾我知，哎呀，小學嘅旅行咧唔係親子旅行嘅，爸爸媽媽係冇份嘅咁就開始意會到，係真係同幼稚園嗰個階段咧個參與度係真係爭好多。咁然之後再想像到係，當佢去到中學嘅時候咧。媽媽爸爸自己舉手話去，佢都未必真係想爸爸媽媽一齊跟住去。 去到小學、中學，可能一啲外地交流咧，都係會係親子嘅。親子咁，其實見到家長參與都唔少嘅。咁、但係當然啦，呢、這個就取決於本身個經濟能力同埋放唔放到假嗰樣嘢啦。咁但係可能去到如果去親子遊學團時都能夠在一齊咧，我鼓勵如果家長得，盡量抽時間去。因为呢啲就係能够制造一啲共同嘅美好回忆嘅时间。亦都坦白讲，如果子女唔介意嘅话，即係呢个又好讲你平时同子女关系啊，子女点睇你啊各样啦。咁但係如果可以呢个有呢个机会嘅话，我最鼓励家庭一起去做呢啲游学团。旅行时本身学校旅行可能有时个条件不足啦，未必即係可以譬如人数上太多啦一班，因为幼稚园始终人数少啲，小学中学就人数多啲，未必可以咁多人一起去旅行。咁所以我就傳統上我都聽小學、中學就好多時嘅旅行都係自己學生嘅。 係，我相信耀珠你都經常會同兩方面嘅朋友都去傾偈啦，學校同埋家庭咧都分別會聽到好多嘅意見嘅。其實家長最想多啲乜嘢嘅參與，學校又最想家庭有啲乜嘢嘅支援呢？ 第一，我諗冇家長會反對知多啲佢子女喺無論係課堂裏面嘅表現啦，或者參與其他校內嘅一啲活動啦，包括啲興趣班啊。校隊啊，甚至係同同學仔其他相處啊，家長一定唔反對嘅。咁但係正正就係我諗困難點就係學校喺課堂上有時真係好難安排俾家長，真係好清晰知道係課堂裏面發生嘅嘅教學嘅，呢個唔可以疏忽教學㗎嘛，有其他同學喺度㗎嘛。咁但係點樣可以讓家長去知多啲？咁好多時我哋就會靠老師。同呢個家長溝通啦，咁我其實非常之鼓勵老師可以喺派成績表 或者喺咧操行分有問題時，以外嘅時間咧，同家長保持多啲溝通。我哋有所謂啲陽光電話，咁其實有啲甚至有啲我知道，譬如特上校咧，佢有啲家仲有家訪做好多。咁呢啲咁嘅密切嘅接觸咧，其實令到雙方面了解咧係好好多。亦都家長可能有啲機會咧問一啲佢哋真係想問到核心啲關於個子女喺學校參與嘅生活係點㗎咁樣。咁另外學校要嘅家長支援咧，其實喺學術界咧就好多種唔同嘅模式嘅。香港嗰啲我哋見得到咧，較為多啲咧係用家教會嘅模式啦去參與啦。咁家長透過家教會去讓學校有一個諮詢嘅一個平台啦。當學校有啲咩要變嘅時候，譬如話佢要提供食品供應商啊、校服啊，佢呢啲都會好典型會問嘅。咁反而少見到啲嘅咧，就係亦都有其他學校有時傾嘅啲模式咧，喺地方會用嘅就係譬如甚至一啲當然課本啦，但係課本以外，譬如教學嘅內容嘅課程嘅編排，甚至一啲校政嘅問題。甚至一啲主要學校嘅領導嘅委任咧，其實喺家校合作嘅模式咧，其實都係可以有嘅。甚至係一啲可能學校需要籌款啦，都可以其實家校合作可以框架好闊嘅。咁至於學校度點樣要因應佢嘅需要同家長去做呢啲唔同家校合作嘅活動咧？香港嘅正如我講啦，普遍嘅模式見到都係用呢個家教會為主嘅。 系咁啊，多多参与 PTA 啦吓， 同埋做义工啦， 系啦，同埋做下义工。其实做义工我自己就好中意嘅，我觉得系好难得地咧，作为一个过咗幼稚园阶段嘅家长咧，都仲有机会可以踏足校园，睇睇究竟自己小朋友佢上课嗰个嘅校园系点样样啦，有什么福气？简单如佢原来平时小息可以去呢啲地方玩嘅喎，咁都系透过呢啲唔同嘅做义工机会，可以真系去亲自见一见咯。 同埋有少得意噶，甚至家长可以透过做义工咧，显露佢自己一啲技能啊， 系 咁我仔女就好开心啦。原来你妈妈讲故事咁好听噶， 系 煮餸咁叻噶，咁其实都系好嘅。所以即系透过做义工，又可以结识翻朋友啦。其实有时可以情绪上嘅大家互相支援嘅， 系 甚至我见过有啲家教会咧，系啲父母同子女系逆子而教嘅。逆子而教咧，就唔系话真系长期咁做嘅。譬如情绪上有啲嘅安抚啦，可能其实妈妈爸爸未必咁好開聲嘅，反而我見過一啲其他家長去講嘅，又或者係當即係嗰個問題有時係牽涉到多於一個小朋友時咧，其實可能大家一個共同嘅一個群體去處理，可能比你個別處理自己之類更好 嘅。多謝曬耀尊， 多謝大家。 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大家有冇听过爱秩序湾呢个地方呢？呢、这个名点解会咁样改名呢？系咪真系好中意秩序呢？想知嘅话，包元浩转头话你知。香港有好多地方其实都是用人名去命名的，很多时都会是用回例如是前任港督的名字，例如是港督坚尼地，地名就变成坚尼地城，还有太子等等。而我们今次所讲的呢，就是爱秩序湾，这个名字都已经改了很久了。爱秩序湾就是位于香港岛东区筲箕湾以北阿公岩以西的一个小小港湾，这个港湾现在都已经因为填海造地而消失了。其实爱秩序湾的命名是以1843年来到香港的皇家工程爱秩序少校去到命名的噃，应该有不少人听过爱秩序少校为人非常注重士兵的纪律，改善了香港很多的治安问题，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海湾去到纪念他的。剛才有提及過愛秩序少校喜歡秩序啦，咁但係到底有啲乜嘢有趣嘅事蹟呢？咁當其時香港無論係氣候、藥疾、海盜同埋土匪，都係對當其時英國士兵非常之大嘅問題嚟㗎，所以佢哋普遍士氣同埋紀律都唔係咁好，有陣時更加會醉酒鬧事，而愛秩序少校就非常之嚴肅咁樣處理呢一批嘅士兵，將鬧事嘅士兵調到去守邊防。配合埋其他嘅措施，最终士兵嘅纪律真係有好转。曾经亦都出现过另外一个传言，就话爱秩序湾上面有一间嘅爱秩序庙，曾经咧就係保佑海湾平安，远离海盗。咁但係听闻呢一间庙咧係虚构嘅。时至今日，爱秩序湾由1845年命名去到今时今日，而爱秩序街亦都由1931年命名到今日。呢啲地方已经成为我哋香港人经常都会出入嘅地方㗎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静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将近九点钟，同大家咧睇睇天气先啊！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噶，早上都系清凉一啲啦。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1度啦，稍后咧有一两阵嘅雨，要留意啦。依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57%啦。早晨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咧讲下今晚美股表现啦。道指继续升啊，升235点啦。标普500指数咧继续破顶啦吓，升57点，纳指升246点啊。港股 ADR 咧要微跌64点啦。咁啊，大型嘅蓝筹股咧升跌不一嘅。咁啊，最后头咧大家就可以啊睇睇股市嘅变化啦吧。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Lolly Talk。 今日嘅晨光好友咧，开心啦！我好开心啊，因为喺我侧边咧就不嬲都有船仔喺度噶啦。咁但系今日直播室相当之热闹，因为我哋有 Lolly Talk。 咦，呢句 standard 一定要喺任何节目嗰度出场嘅时候要咁样讲嘅系咪呢句？ 系啊，因为我哋就系 Lolly Talk， 嘅妹妹组 系系啦。由于 Lolly Talk 咧本身都有八位成员啦，咁啊八位成员如果鸡啄唔断嘅话咧，即系开到都开两围嘅关系，所以我哋就将佢咧就一围一围咁样去到做嘅。今日我哋先同呢个系咩组啊？ 妹妹组 啊！你睇姐姐坐喺嗰边，哎呀，尴 尬笑， 秒晒你哋啊！ 我讲到有啲心虚啊， 我都系 系嘛。好啦，咁我就点解会先同阿妹妹组倾偈咧？因为第一我知道姐姐组同妹妹组，你哋之前都啱啱去完旅行翻嚟啦，系咪？咁呢个当然系开心啦。咁一阵间慢慢可以讲下呢一个嘅旅行嘅。咁但系咧都想问下啦，妹妹组其实两位系在学嘅人士嚟嘅，系嘛？边两位在学啊？ Hello， 我是妹妹组的阿优， 系 系妹妹组的 Tanya， 系你两位而家系读紧咩噶？ 我是读紧 Year Two 的读 media 广告嗰啲咁样嘅。 我是 Year Three 啦，读紧 Hotel Management 嘅。 嚟紧都应该是读完书就继续做 artist 嘅。 系难唔难 balance 而家啲时间啊？其实都啦，会同老师倾咯，即系老师都知道大家啲状况系点样咁样，跟住好好，佢哋都。包俾好多包容我哋嘅，尽量 又包容又包庇咁啦， 包容包容， 咁啊都 OK 嘅，即系生活都 balance 嘅，觉得系啦。咁啊，另外两位啦，咁啊妹啊，咁又唔使翻学咯，系啦，咁啊生活更加容易啲安排啦，系嘛？ 系啊，即系都好幸运啦，即系自己考完 DSE 出嚟就加入咗 Lolly Talk， 然后就一路同佢哋去做自己嘅音乐啦，做自己中意嘅嘢啦，所以其实系即系都。暂时呢个成年嘅人生都系暂时觉得好开心嘅。 成年嘅人生 系啊， 太细个啦，佢哋距离系咪有啲远啊？ 系我成年咗好耐啊，都系啲灰头先听你咁讲。 我都知道你哋之前去咗日本旅行啦，去咗边度啊？ 去咗日本 嘅东京 同埋富士山。 哇，系咪一班女仔一齐去玩咧？有冇闹交噶？定系都系相处非常之融洽啊？ 今次想象中我哋好和谐，我觉得 系啊。 即係今次個 trip 咧，係感受到大家同之前去旅行個感覺係唔同。係 啊， 即係我哋第一次去旅行嘅時候咧，就係去大阪啦。公司就唔齊人嘅，但係我哋 嗰陣時嗰個旅行嘅 topic 咧就叫做包容咯，即係我哋不停咁樣提自己啊，要包容大家。 一嬲咧就包容包容 包容，唔好嬲唔好嬲唔好嬲。 係因為始終八個女仔咧，即係會係即係一齊住個感覺係即係都係第一次啦，跟住會好擔心會有啲咩拗撬，所以就 生活習慣上都有啲唔同嘅。 係啦係啦，但係反而今次即係可能大家經歷多咗啦，跟住今次去咧係大家已經好有默契咯，即係可能咧去沖涼嘅時候咧，我哋已經係知道要猜包剪揼㗎啦，咁樣跟住就好公平嘅，係啦，即係啲嘢係大家都好。好有默契啊！而家已經 哦咁樣，咁日常生活上面多唔多又真係可以成日互相包容咧？旅行都去過幾次啦，咁、大家都知道大家啲衰嘢，避寒啊嗰啲全部都 係有啲人唔洗頭啦，中意 係咩？係咩？有啲咁嘅事㗎？嗱，妹妹做呢四位突擊測驗，邊個唔洗頭嘅即刻指三二一指。 唔洗头， 佢唔洗头，但系会沟落你个枕头度。 即系我唔系日日洗，我隔日洗嘅。 隔日咩？隔几多日？ 我隔日一日。 你得几惊？系有呢个突击测验嚟噶。咁Elka， 其实你自己本身同其他嘅成员夹嘅时候，你觉得系咪都系好舒服啊？虽然自己你隔日洗头，但系如果你话而家天气冻嘅话，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啊。 系咪啊？ 梗系啦，我撑你噶。 唔系，我夏天嘅时候都系日洗嘅。我夏天嘅时候日洗嘅。 咁 你已经干净过我啦，男仔唔系嘅。 系咩？ 我夏天是隔三日嘅，冬天就隔四日咁样。 哇！所以好彩你哋冇揾佢入团咋。 所以我撑你 ，Elka，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哇！但系三四日我真系唔得。 系咁，另外咧，我都想知道你哋究竟成个 trip 入边有冇买，系咁买嘢？因为我去旅行啦，去日本咧，我系买到癫咗嘅。咁但系你哋有冇控制住自己嘅欲望咧？ 今次咧，我哋本來去之前咧，大家都係話：，唉，今次窮遊啦，即係唔好使咁多錢啦，因為即係我哋都要留翻啲錢啦，又想儲錢啦，大家都。跟住之後，但係最後咧係有人係失手嘅，而嗰個人咧就都係 Elka 咯。 嚇，係我咩？原來。是我啊， 唔系你咩？ 你谂下，我哋买咗几多嘢？你买咗几多嘢？ 佢好似出咗一次街，跟住一次我买咗三件褛啦，系嘛？ 哇！ 我买完 仲有啲咩爆？仲有啲咩爆？ 我冇啦，讲真。 梗系唔系你自己爆你自己啲嘢啦，梗系其他人爆你啲嘢啦。 唔系，不过我哋主要系食好多好多嘢食， 系 即系疯狂去去附近啲店度，每间买啲，每间买啲，跟住系摆咗好多钱落嘢食度咯。 我哋劲夸张咯，即系一条街咧系。有分唔同便利店啦，我哋系一条街系要入晒所有便利店咯，先至肯舍得翻去我哋自己民宿咯。就因为要行晒，跟住要买好多嘢翻去。 咁我就妒忌啦，点解你哋仲系咁瘦嘅？ 你睇下经理人嘅眼神， 好惊啊，好惊啊， 好惊。咁你平时即系再哥再冇咁讲呢句说话，讲咗几十年啦。但系即系成个过程入边，无论训练定系点样食嘢啊，其实你哋系咪觉得即系要做自己嘅呢个 lollytop 嘅工作咧，都辛苦噶，即系要 keep 住自己嘅个计啊，各样。 但我觉得呢啲系即系都取舍嘅，咁因为我哋都觉得 有冇食炸鸡先？你哋有冇有食炸鸡？有冇食薯片？ 有 啲零头有啲 有，阿妹零头噶，阿妹零头嘅 系嘛？ 即刻望住经理， 有啲人比较有条件食，有啲人比较冇条件食。 但系日本啲炸鸡真系好出色。 咁你食炸鸡有冇食埋鸡皮先？ 冇，我冇 有。 我冇条件食，我冇条 件食。所以咧，其实系辛苦嘅，即系可能大家会谂住阿 Lollytop 出嚟跳舞，但系背后你净系讲食嘢，都有好多嘢系其实需要 concern，即系牺牲咗好多嘢。就算薯片，我当你哋有食薯片，都唔会话日日食啦，都唔可以好似以前读书嘅时候疯狂咁食啦。 系， 即系要有节制嘅。咁但系呢份工作系你哋好中意嘅工作嚟嘅。 嗯， 系当然。 同埋肥咗我哋自己都唔开心咯，即系自己变靓嘅话。就會即係自己噶嘛呢啲， 同埋可能慢慢變咗習慣，即係可能見到大家啊，都即係互相影響。見到佢食沙律，我自己望住啲炸雞，我都覺得哎呀唔好啦，都係 係啊，鏡頭係照妖鏡嚟㗎，係 啊， 但係呢個道理大家明啦。 係啊，同埋即係我哋習慣咗有呢個健康啲嘅飲食咧，係即係個人係會好似真係健康咗咯。 哇， 你明我意思啊？ 因為我哋本身諗住去日本，可能都大飲大食咁樣食啲嗰啲壽喜燒嗰啲，但係其實食落去咧又即係我點咗可能好少嘢已經好飽咯，即係我哋已經慢慢養成係個量少咗咯，即係就算食到好多嘢， 即係已經係養成咗一個自律嘅習慣啦。 養成咗一個細少少嘅胃， 係細少少嘅話， 同埋做 翻運動嘅習慣。 係啦，妹妹組門咧，亦都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嗱，我知道你哋係自組公司啦。咁如果你哋譬如接一啲嘅 event 啊，或者譬如你哋之前話開演唱會嘅，阿妹妹組你哋咧，係咪都係覺得係好多參與嘅程度喺唔同嘅 event 入邊，或者你點樣去揀一啲曲詞編監嘅嘢咧？ 我、其实呢啲冇话分姐姐定妹妹组去做决定嘅，因为我哋次次做决定嘅时候都系我哋大家围埋一齐啊，去开个会咁样去倾咯，所以就冇话分年龄去到去做决定咁样。 咁、但系如果要冚一件事嘅时候，咁你八个女仔系咪？我同船姐都嗌交啦，两个人，咁你八个一定有好多意见噶，咁你哋会点样决定呢？ 其实我哋好搞笑噶，我哋系会不停去说服大家咯， 系啊， 即系我哋啱啱初头组成嘅时候。是大家真的個性格會比較不同啲啦，但係咧可能真係日見夜見咧，我覺得係大家已經留住大家嘅影子咯，即係好多嘢我哋嗰啲喜好咧已經係大家都好一致啦，即係可能譬如我話想做呢樣嘢嘅，原來原來佢哋都係想咁樣做嘅，即係好多時候其實唔使溝通好多，係啊，即係有好多默契咯，即係大家想做嘅嘢都係好一致咁樣。 開演唱會啦，演唱會 idea 其實好多都係你哋自己 idea 嚟嘅，定還是都係公司安排曬俾你哋嘅？ 咁我哋都有擺好多字嘅，因為我哋今次演唱會，即係我哋唔係我哋啱啱完咗個演唱會，唔係今次，即係我哋都分咗唔同小組咁樣啦。咁其實我哋都有自己各自即係。都是一个很新的体验咯，因为我哋平日是八个人一起去冚一件事啦，但今次就分了细致啲，咁就可以加多了很多自己系啦，同埋比较突出我哋自己性格的 item 咁样，所以其实是都很开心咯，即系大家一起沟通的过程。 系，同埋我觉得例如是因为我哋未有很多自己的歌住啦，咁我哋演唱会入边都 cover 咗很多不同 artist 的歌，咁呢啲 artist 都是我哋好中意嘅一啲 artist， 而我哋都好开心可以用到我哋自己中意嘅歌喺。自己個演唱會入邊， 咁所以如果欣賞到嘅朋友咧，就應該會 feel 到你哋嗰個嘅心機喺個演唱會入邊啦嚇。咁啊，演唱會咧就好多嘢都想問你哋嘅，下次留翻呢一個姐姐組，嗱呢啲咁公開嘅，即係要啲咁 official 嘅，就等姐姐答啦，好嘛？好，咁我哋換一換人先， okay, 下次再傾，拜拜。 千变怎么敢切磋？信队友，偏偏相披平凡青光。来逐个逐个去搜集相隔六个，要跟你一起破晓。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尽为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谁还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无队友，不堪一击吻和差错，广大志士倍功。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Dicky、 晨光第一线。 高尔夫球呢项运动喺香港越嚟越普及，但系球杆嘅认识你又知道几多咧？球杆作为高尔夫球嘅灵魂嚟噶，拥有一套完整嘅球杆可以话绝对不可少。一般嚟讲，球手会因应住唔同嘅情况，利用唔同种类嘅球杆，例如利用一套球杆开局，或者将高尔夫球由第二个罅隙或者洞穴之中刮出。有见及此，好多人咧都会选择一套初学者适用嘅入门版高尔夫球杆嘅。呢一套球杆入边需要咧就系包含木杆、铁杆、混合杆同埋推杆。啊，当中推杆系一款平面嘅球杆，喺球落入洞之前，你或者会用唔到呢个种类嘅高尔夫球杆进行多次嘅击球。但系最后一定要用推杆先至可以将个波轻轻推入个洞入边嘅。不论系香港定系世界各地，普遍咧都会建议高尔夫球嘅初学者先由半套杆开始着手，半套杆一般包含咗七支唔同嘅种类嘅球杆，帮助初学者掌握高尔夫球运动嘅基础同埋提升技术，咁就可以装备好自己喺真正球场上面大显身手啦。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三月十三号星期三嘅朝头早，又要揾你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呢？ 咁送俾大家有盘点政策啊。咁今集咧，我哋就请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上嚟同大家盘点一下香港嘅教育政策发展。今集系蔡若莲嘅专访上集。咁下个星期仍然系邀请到佢上嚟同大家盘点政策嘅。咁今集咧同大家讲下啦，佢会盘点啲乜嘢啦？佢就会同大家探讨下咧，现时啊升学阶梯嘅推行情况，包括咗咧 DSE 嘅认受性同埋发展趋势啦，以及咧系点样去优化公开考试制度啦。嗱，呢一样嘢影响全香港学生啊。咁另外啦，佢亦都会简介下咧教育改革嘅内容同埋计划概念，同埋分享下咧本港学生咧到内地交流，佢哋有啲乜嘢体验，有啲咩感受嘅。咁如果屋企有小朋友读紧书嘅话咧，记得要留意今晚嘅盘点政策啊。 我自己咧都系考 DSE 嘅。咁成個制度咧，亦都喺近年有少少改變咗啦。譬如中文又冇咗口試啦，或者綜合咁樣。究竟而家嘅學生究竟適唔適應啦？成個考試制度又可以點樣優化啦？我相信成日都聽到香港嘅學生話考試好大壓力啊，等等等等，會唔會有多啲唔同嘅措施令到佢哋冇咁大壓力咧？咁就一定要留意翻今晚七點三十五分嘅盤點政策啦。去到十點半嘅重返月球，重返月球去月球做咩啊？ 冇错啦，咁重返月球系咩咧？嗱，呢套纪录片嚟嘅。首先讲重返，即系曾经咧，我哋地球人啊去过月球，咁大家睇纪录片都知道噶啦。咁1969年七月咧，美国嗰个太阳神11号就载咗啲太空人登月啊嘛。今晚呢个重返月球咧，就系讲下即系而家地球上面嗰啲科学家点样去到研究科技发明火箭，去重返月球，载人去重返翻去月球降落啊。1969年咧，嗰啲美国太空人咧登月咧就插支旗啊，攞啲样本啊，咁啊翻翻地球噶啦嘛。咁但系今时今日嗰啲科学家研究佢哋重返月球，唔系为咗去到到此一游打个卡嘅，系为咗殖民月球啊。讲紧系送人上去月球嗰度定居，当中咧就遇到好多挑战啦。呢、這个节目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佢哋点样可以做得到载人去月球定居殖民，同埋究竟点解啊？咁另外啦，呢、這个节目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原来今时今日咧唔系嗰啲政府嘅太空计划咧先研究紧登陆月球嘅，原来好多私人企业咧都系争相做紧火箭同埋一啲载人嘅工具，送人去月球嗰度嘅。为咩咧？原来就系、是、无限商机啊！嗰度月球咧 嗰啲土壤咧可以供应地球电网咧几个世纪咁耐嘅电力嘅，即系所以如果嗰啲商业机构送到人上去月球开采嗰啲月球土壤嘅话咧，原来系好发达嘅，咁所以佢哋咧有好大嘅动力去咁样做，咁啊但系月球上面宇宙射线啊、流星啊都会对人类咧就造成好多威胁嘅，咁啊究竟而家嗰啲科学家同埋工程师点样去克服呢啲困难咧？系咪真系克服得到嘅咧？究竟？殖民月球是即系科幻片嘅情节，定系其实系真系有可能发生嘅咧？嗱，想认识多啲嘅朋友，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纪录片《重返月球》啊！ 感觉咧，月球好似真系近过火星嘅。既然而家火星大家都讲紧殖民咧，月球嗰个可能性听落咧，感觉好似易啲。你觉得咧？ 感觉系啫，但其实都系好困难噶，即系首先又冇水啦，又冇氧气啦，系咪呢两样嘢系咪真系克服到咧？同埋好多基建系咪真系做得到嘅咧？人类系咪真系能够离开地球生活，都系一个好值得探讨嘅问题。 系啊，我自己都喺度谂呢个问题。咁我咪成日都要着住件太空衣咧？如果我去到月球嗰度定居嘅话， 系咧。咁啊，同埋嗰啲所有嘅法律要重新建立过啦，嗰啲道德。都因為個環境而重新影響過啦。嗱，呢個節目未必會 cover 嘅，咁但係佢即係呢啲實際上係咪操作得到咧？我成日都思考啊，即係 又好似係我喺月球殺咗人咁點樣計咧？ 係咧， 又好似係 咁，所以有好多呢啲思考咧，我都係諗緊啊，係咪真係操作得到？係咪真係適合我哋地球人嘅咧？咁啊，唔好講咁長遠先，究竟我哋係咪真係可以搬去月球生活咧？你希望今晚嘅节目可以俾到我哋答案啦吓， 冇错，咁就一定要留意今晚十点半嘅《重返月球》。今日唔该晒唱我哋，听日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齐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喺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嘅点唱讲出嚟，或者喺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嘉明、阿 O、小白、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 是啊，转个头就会有晨光 Morning Call 啦。不过呢个时间呢同大家呢详细啲睇下今日天气先啊。今日呢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早上清凉一啲啦，日间呢最高气温呢大概21度啊。稍后呢有一两阵嘅雨啦，吹和缓照清劲嘅东风啊。咁啊，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呢风势较大嘅。周末至到下周初呢就较为潮湿啊，日间又温暖啊。咁啊，成日都会出现呢个春天嘅感觉，就是春暖花开啦。咁除咗春暖花开咧，你嘅抽湿机咧 都要常开。 系啊，如果唔系咧，你就搞到成间屋都系潮潮湿湿啊，啲墙又渗水啊，咁样都比较难搞。有啲朋友仔甚至乎屋企咧，就算唔系好热咧，都夹硬要开冷气咯，就为咗抽湿咯。咁啊冇办法，香港长此以来都系咁嘅一个嘅生存嘅环境啊。好啦，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5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今日继续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系连续第六日开会。今日会议分为三节，合共六小时。委员会主席廖长江话：，政府同议员若果就草案提出修正案，必须喺下昼五点之前提交。在昨日会上，有议员质疑草案有关维护国家安全机制和相关保障的部分未够详尽，建议政府考虑赋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订定附属法例及实务守则。亦都有议员建议应该在条例当中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角色定位及职能。保安局说会积极探讨有关建议，令条例与国安法更紧密衔接以及更具前瞻性。美国多间主流传媒推算，寻求连任的总统拜登锁定今年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美联社报道，拜登在佐治亚州民主党总统初选获得足够党代表支持，胜出初选，并在各州取得足够的党代表票。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嘉明啦，有 Vicky 啦，小白同埋 我 一齐同听众朋友倾偈。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嗱，除咗接电话之前咧，今日都有个 message 咧系要读一读噶，因为咧阿 Daniel 啊大仔嚟嘅 ，Daniel 咧就话因为佢喺呢个时间因为翻紧工，咁佢咧就想留个 message 咧就送俾佢妈咪嘅 Toby 妈咪，就要咧祝佢今日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嘅。 我明明今日接嗰个听众朋友。是女呆嚟嘅，系咪？睇我变咗仔仔咧。 Daniel， 后生仔， 我请阿女呆出嚟先。哎，你好啊！ 早晨 ，Hello， 早晨 ，Elsa，Elsa， 早晨，大家好 ，Lady Girl， 你哋 各 位主持人好，人哋 into the unknown 啊，而家 into the unknown， 好开心啊， 系咪啊？我哋都好开心啊，接通你嘅电话， 系。我咧就想点唱俾我个好好嘅朋友，佢咧就四月六号会生日，咁就祝佢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同埋今日生日嘅朋友都系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同埋你哋啊， 多谢，多谢你个朋友叫咩名啊？ 他叫阿蓉啊， 阿蓉 ，阿蓉蓉啊，我哋叫佢蓉蓉或者鸡鸡啊，因为佢生肖属鸡啊， 识咗好多年噶啦，系咪啊？ 系啊，都有十几年啦，所以我哋好倾得埋啊 ，OK 咯。 哇，做嘢识嘅定系唔系做嘢识嘅？ 唔系做嘢识嘅，即系朋友即系男朋友咁样识咯。 啊，有缘啦，都系 系啦。仲有半个月，会点样同佢庆祝啊？ 同佢做一场手部运动咯。 哦，啱啦。使唔使专登俾多啲赢面佢啊？咁样，氹下佢开心啊？ 咁就视乎啦，睇情况啦。 睇佢啦，系啊，正所谓落场无父子，系咪先？阿蓉就知道佢都系输得蓉噶啦，平时都咁样。 最紧要鸡唔好食鸡糊，系咪先？ 讲笑讲笑讲笑。 又或者到时有啲禁忌咯，你又想趁住佢生日嘅时候，有啲嘢你又唔好掂啊，唔好碰啊，有啲要上啊，唔好上啊，咁样。 系啦系啦。 咁啊，唔会，我哋个个都好均真嘅，好开心嘅。 除咗均真，仲要卫生，知唔知道啊？ 心啫，锻炼下脑部吓， 系啊，好 啊，系啊， 咁啊开心喎，依家咁样可以打翻牌啊，即系咁样开。喂，会唔会一齐去下啲旅行啊，或者大家去饮饮食食噶？即系到咗呢个年纪，大家都喂，不如去玩下去咯，食下嘢。 因为我哋大家都系有嘢做嘅，咁都好少机会会有，即系将来如果有可能更开心啦，我都想啦。我哋而家做紧嘢啊，即系唔系咁方便， 即系仲要翻紧工嘅，仲系搏杀期搵钱系嘛吓？ 冇错，冇错， 唔紧要啊吓！大家咁好姊妹，十几年朋友，哪怕嚟多个十几年，一齐退休，一齐到时咧。快活人生好唔好？ 系喎，环游世界。 好啊，敬你哋贵言啦，多谢晒你哋嘅祝福。 好，咁多谢你电话，继续支持我哋节目，好唔好啊？多谢你。 系啊，同埋我想点阿 Shelly 嗰首祝福嘅歌俾佢听咯。 哦，原来系祝福。 哦，系啊。 哦， 系啊。祝福嘅歌。 唔系 ，sorry， 零时十分啦， 零时十分，因为生日啊嘛，系咪先？ 系啊，因为系讲咗零时十分。 系 应该系， 冇错， 祝福咧，我就想送俾你，用个口讲， 系啦，好啊，多谢 你电话，拜拜， 多谢 Elsa， 拜拜。 零时十分，衣窗看门外暗灯，迷途夜雨。静吻路人，藏在雨中你低声的说 ，Happy birthday my love。 loved one， 为何现今只得我呆望如斯，呆呆坐姿夜半已是，拿着两杯冻的香槟树 ，Happy birthday to me， 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陪我庆祝今次新生，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齐来为我添气氛。无人夜中穿起那明艳舞衣，呆呆独坐直至六时，拿着两杯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精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炒蛋咧都系一种咧我自己几中意食嘅。鸡蛋本身我都中意食啦。 系啊， 鸡蛋你平时如果你嗌早餐会点哦点嗌咪？ 炒蛋， 炒蛋。 其实咧真系。如果嗰一排咧，即係自己唔係咁肥胖咧，即係食炒蛋真係好正。你都知道依家咧，某嗰啲茶餐廳咧做嗰啲炒蛋咧，好出色噶嘛。 哇、哦，係啊， 你炒到啲蛋啦，軟綿綿啊，又 流 汁啊，跟住又話加少少松露喺面啊，你知好多花生嘢噶嘛。 所以咁肯受氣，專登去佐敦排隊食啊，都係因為啲蛋出色啫嘛。 係啦，有啲又加奶又剩啊。 依家好多茶餐廳都做得幾好嘅，其實唔一定淨係。排嗰间，不过嘅嗰间有态度啦，当然系咪先？ 食都系食嗰个风气啊，我觉得咧食嗰个食 brand。 闹自己觉得唔够食啊， 系啦， 系啊。等等先，我一定要帮佢重申一样嘢。其实咧，依家又唔闹好耐 啊， 好似文雪咧喺 covid 之后都冇乜闹噶啦。 同埋带小朋友去咧，其实啲叔叔都好好噶，会同小朋友玩噶。 哦，系咩？ 系啊，系啊，同埋会有阵时都会同你讲下，即系两句话啊，即系话啊，着呢对鞋啊，即系搵啲话题啦。梗系同你讲下咯，咁 OK 嘅， 都系要快手嘅， 系啦， 快手呢个就改唔到噶啦。 咁人哋得三样嘢，系啦，人哋得三样嘢，你都要谂，又系好古怪嘅。即系我从呢个餐饮从业员嘅角度，我成日都想帮佢哋讲嘅。第一，佢哋友善翻好多啦；第二咧，又真嘅，你得三四样嘢拣。 你唔好谂啦，阿妹，阿妹，你翻屋企瞓下先啦，真系 排队嘅时候都唔谂定先嚟， 你瞓下先啦，翻屋企 选择又唔系多，你仲喺度品神咁品嘅对住个牌。 但系喺屋企食咧，我就中意自己喺屋企试下玩肉子弹嘅。 哦，好玩、啊， 我真系买咗嗰个方形 pan 去做做呢件事， 系嘛？成唔成功啊？ 成功 嘅，系啦，冇想象中咁难。 我自己觉得成功咯。 咁啊得成功噶啦，都系成功噶啦。好啦，咁如果我自己嘅话，通常咧我都中意太阳蛋。荷包蛋系啦，咁啊都系觉得我仲系煎一面嗰只嘅，我唔煎两面嘅，因为我中意即系望到个蛋黄嗰种嘅感觉嘅， 冇似啲 酒店咧啲自助餐咧， 净系食咗侧边嗰 个，有个圆卜。圆碌碌嘅铁嘅嘢咧，咁、样箍住咧，你就一定会煎到圆碌碌嘅太阳蛋。 咦，我屋企都有嗰个圆碌碌。 我就系估到理由啦， 我有啊， 对饮食有执着嘅人都会有。 有时咧，我会用嗰个圆碌碌嗰嚿嘢摆喺个 pan 上边，咁啊整到圆形咁啊好靓啦。有时我特登唔用嘅，因为又想嗰个蛋白咧，佢自己散开嘅时候咧，系有一种美感喺度。同埋咧，因为系两种嘅口感嚟嘅。如果你有嗰个圆咕碌嗰个放落去嘅时候咧，嗰个蛋白系会厚身啲。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冇放。放嘅话咧，咁嗰个蛋白散开晒咧，其实嗰个蛋白薄薄地咁样食咧，我觉得都几香口，因为佢容易，因为个热力咧，令到个蛋白就脆口。 系啊， 咁呢个咧就嗰个圆形嗰嚿嘢摆喺度咧，就未必可以做得咁出色。 嗯， 系啦，咁所以有唔同整法。今日咧，除咗系整呢一个嘅太阳蛋之外啦，就系整呢一个嘅水煮蛋。咁、到底点样可以整得更加好食？其实都系炒蛋嘅一种嚟嘅。咁首先当然系要准备定呢一个嘅鸡蛋啦，同埋水啦。咁鸡蛋同水嗰个比例其实都好容易捉摸嘅啫，但通常我就会预备五六只嘅鸡蛋，咁然之后就放落去就发咗佢啦，发晒啲鸡蛋之后咧，跟住我就会准备定嗰个水，咁你可以睇翻你到底嗰个鸡蛋喺个碗上面咧系有几满，然后你就最方便嘅方法就系攞翻相同嘅碗啦，倒翻一比一嗰个水同嗰个蛋嗰个嘅比例，咁就已经得噶啦。好啦，咁然之后你个鸡蛋亦都要调一调味嘅，咁我自己就中意落啲。落少少鹽啦，我胡椒粉我都重手㗎吓，係啦，我都幾鍾意落胡椒粉嘅。胡椒粉跟住我仲會再加一啲人哋大家都好鍾意就係食一種乾蝦皮㗎。係、啦，咁蝦皮呢其實都好香口，咁入面你睇到嗰個營養成分都係啲鈣呀呢啲嘅，其實都幾容易處理添，同埋又乜唔係話好肥。咁样嘅，系啦，咁好啦， 可以试下呢啲几好噶。 嗰个加烟肉碎啊， 系啊， 系啊， 有本地特色啊。有阵时你喺西贡咧海边啊，或者喺嗰啲大澳啊，你就会买到头先小白讲嗰啲虾皮干。 系啦，虾皮干冇错啦。咁如果你加啲烟肉啊，或者火腿啊，呢啲系 O K。不过始终都系嗰啲精制啊。 系咯。 咁啊，精制感觉上咧系好食嘅野味嘅，不过就好似健康方面咧就争咁少少啦。好啦，咁你就准备埋呢一啲嘅材料之后啦，咁你。就可以准备定个水喎，咁你就已经，但将头先个材料先喺个蛋嗰度发一齐个发埋先咁样，我再加少少葱花，咁你喺个水嗰度咧攞住个 pan， 咁啊煲滚咗个水先，煲滚咗个水之后咧，你就将头先个蛋浆咧，即系五六只蛋嘅蛋浆就慢慢倒落去，咁倒落去嘅时候咧。唔好理佢，先唔好理佢，因为倒落去你系咁理佢嘅时候，佢就好似我哋煮嗰啲粟米汤咧，你再加蛋嘅时候就一路喺度熄咗火搅佢，就变成嗰种蛋花。 系 啦，咁就我今日就唔想将佢变成蛋花，咁我点整咧？就煲滚咗个水，就倒个蛋浆落去嘅时候咧，先唔好理佢，咁啊等佢咧开始啲鸡蛋会凝固啦，喺个水嗰度佢会吸收啲水，同埋会开始凝固，咁然后咧凝固到咁上下，又未凝固晒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攞个。嗰啲镬铲咧，咁啊喺嗰个鸡蛋同埋水中间咧，就喺度慢慢搅一搅佢先。呢个目的咧系唔好令到个鸡蛋因为干身得滞咧，就喺个pan 个底嗰度就黐镬，系啦，唔好黐镬。咁你慢慢搅嘅时候咧，亦都会开始就变成佢会，你发觉佢系一嚿嚿噶啦，一嚿嚿望起上嚟其实都好似一嚿好大嚿嘅豆腐，好多嚿好大嚿嘅豆腐咁样嘅。咁你喺呢个时候，你就可以将佢再慢慢炒下，记住成个过程咧，其实我哋一滴油都唔使用嘅。咁啊唔落油咧嘅炒蛋，我觉得其实个感觉都几特别，系啦。咁有啲朋友咧，甚至乎中意再野味啲嘅话咧。其实佢哋喺个水嗰度咧，头先话一比一嘅比例嘅，佢会再落少少鸡汤，即系可能减咗水嘅份量，加少少鸡汤，咁啊变咗嗰个鸡蛋一阵出嚟嗰个效果会更加香口嘅。咁你一路炒到佢干身啦，咁你就可以将佢上碟。咁你食嘅时候嗰个感觉，第一个鸡蛋会滑啦，第二个鸡蛋你因为冇落油嘅关系，你觉得都好清新啊。 系咯， 系啦。咁而且个鸡蛋本身个味咯，我哋好清楚食到个蛋香，同埋嗰个干虾皮咧都几出嘅嗰个味道，咁亦都相当之健康。 汤，老少咸宜嘅一个餸咧，大家今日夜晚会唔会加餸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嘅享乐时代咧，相信有好多人咧听到都会好开心嘅，特别系爱宠物嘅主人。点解咁讲啊？因为其实香港啊，而家越嚟越多人咧都系喜欢咧就系饲养宠物，无论系猫猫、狗狗，甚至系兔仔咧，都好中意养佢哋嘅。咁就系喺屋企每一日放工翻到屋企几攰，望到佢哋咧都好开心噶啦。咁点解话系主人嘅开心嘅事嚟嘅咧？原来咧就系喺新界。起咗一间动物医院，嗱呢间动物医院咧，佢好大嘅，有9.3万平方米啦。咁个楼层咧就有5层楼咁高嘅。咁当中咧见到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咧，都比一般以往嘅宠物嘅诊所啦，甚至系医院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分配啊，应该咁讲。点解咁讲？因为以前咧就系、得诊症室咁样嘅啫。咁咧入去咧就系冇一个专科咁样嘅。咁但系呢一间宠物医院咧就多咗好多唔同嘅专科啦。咁佢咧有诊所啦，有手术室啦，甚至有超声波室啦，然之后当中咧仲有一个系牙科室。即系睇牙嘅，其实而家越嚟越多主人咧系会重视咗宠物嘅牙齿健康。咁因为咧好多人都以前唔会噶，唔会你食乜都冇所谓啦咁样狗狗。 同埋仲系间唔中有啲清洁牙嘅牙骨俾佢咬下， 啲齿骨啊咁样俾佢咬下啦。咁但系咧， 我都有咬过。新買翻嚟嗰陣時咬過， 只係感覺係 有冇乾淨咗啲牙？ 我冇乾淨到， 你擦牙啦咁樣。 但係佢話嗰啲咩有煙肉味，好多味道噶嘛，咁咬落去咧。真係有煙肉味嘅，唔怪之佢咁中意啦。 你可以日日， 我咬完之後我就俾我隻狗咁。 瞓覺之前都可以咬。 咁佢哋係 點啊你？ 佢哋係練牙力。 我送嚿俾你啦，一係。 我屋企都好多。 定還是係真係可以潔齒嘅咧？呢啲咁。 你話咩？潔齒骨啊？ 係啊，係咪 潔齒骨係嘅，因為佢嘅咬合力咧，俾佢哋啲牙仔咧，有陣時會黐咗，譬如啲餅碎啊，一張張咁樣去黐住啲牙齒。咁當佢食咁有嗰啲叫咩咧？ 嚼口 系啦，有嚼口啦，系啦，佢又唔系好似饼咁样一咬就碎嘅，佢就可以咧清洁到佢牙齿表面嘅一啲嘅污糟物咁样。咁但系而家咧去呢一个嘅宠物医院咧，好在咧就系佢有牙科嘅手术室啊。其实有好多咧而家，譬如唔系好年长嘅狗狗咧，多咗人重视咧就系带啲狗狗去洗牙。系啦，咁呢一度咧就除咗有洗牙之外咧，仲有中医嘅门诊添。 动物嘅中医 系啊，动物嘅中医啊，即系我哋人咧而家都越嚟越多咗去向中医发展，即系希望咧喺中医里面调理自己身体啦。其实狗狗咧都好多唔同嘅主人咧去寻求呢一方面嘅方法，甚至乎系针灸啊、穴位按摩啊等等。咁所以有呢一个新落成嘅宠物医院咧，我觉得系对于主人嚟讲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同埋当中都有啲教育嘅活动室，俾小朋友去认识多啲有关宠物方面嘅知识啦，又或者了解多咗，呢一只宠物好似就系我朋友嗰只狗狗咯，咁都系宠物共融啊。